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吓，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星期二嘅早上，今日望一望，哇，喺都已经1月25日噶啦，咁啊，距离农历年咧都真系一个星期都唔够啊，咁啊，大家咧都要，好啱啱一个星期啊吓，咁啊啱啱好，咁啊可以准备定嗰啲。办下年货啊，咁啊，如果小朋友嘅话，中意买啲朱古力啊，放喺个存盒入边；大人啊，中意买下啲瓜子啊。我今年咧都谂住咧排下队，买瓜子嘅，冇错。但系一谂到排队嘅时候，唉，又系一扎人喺度排队，自己都心慌慌。呢个就系疫情底下，因为阴霾底下咧，咁啊令到自己都有啲事情咧就 hold 一 hold 住，咁啊办年货或者选择其他嘅品牌，咁啊买下一啲。瓜子啊、年貨啊咁樣嘅嘢，要出去排隊咧，而家成日都驚，一嚟又驚染疫啦，二嚟又驚，哎呀，原來嗰個時間去咗嗰個位置，又需唔需要又強制檢測咧？咁樣搞到咧生活上都好多嘅擔憂。咁啊，正值就係因為有呢個擔憂，所以我哋更加咧就應該同心協力啊，快快脆脆咧，咁啊將呢一個嘅疫情咧擊倒，咁啊令到我哋嘅生活回復正常。以後唔單止淨係農曆年啦，任何嘅節日咧都可以好似真係以前咁樣。哇！快快樂樂過啊！中秋啊，買下月餅啊，跟住啊，其他節日買下粽啊，咁樣排隊又唔使驚話染疫啊，咁啊呢啲日子其實真係最幸福噶，咁所以大家真係同心抗疫嘅最緊要。18度嘅氣温，朝早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嘅晨光第一線都有白泉路陪住你，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都会留意啊，又说什么神童又有很多推算啊，然后又说有很多的计算，数学上的计算，又说已经这个疫情是怎样啊。那我不知道的，那都是看完呢都是当参考，那就算数了。真定假呢，我也都没有特别去考究。是因为我知道呢，其实很多社会上面的成功人士，其实都计，他们都明白计不到那么多。有好多嘢，如果你谂住哇计啊，样样都要计，有得计嘅，唔系话嗰啲咩命中注定，佢哋嘅计算系到底我自己努力可以付出几多，然后回报有几多咧，系相信嘅计算呢啲先至要计。我哋生活上都会面对好多嘅难关，而家都系啦，全世界亦都系。我哋会唔会又喺度将自己嘅生命上面嘅挑战咧，揾好多唔同嘅藉口？以前细个咧，我自己都中意咧，为自己揾一啲嘅藉口咧，去到讲，都系因为乜乜乜啊，又因为第二个原因乜乜乜咁样，系咪好事咧？咁样慢慢大咗嘅时候，出到嚟社会工作，都发觉原来都唔系，所有嘢最终都系因为自己，系因为有我呢个人嘅存在，所以啲问题先至会出现。既然系咁嘅时候，倒不如我自己快快手，好地做完晒啲工作，唔好再为自己咧就揾咁多嘅藉口啦。咁啊，预期系。找藉口的，有心思去找藉口，不如早啲去到做完那个工作，咁啊同身边嘅人交代翻好，同自己工作上边负责任嘅人又好，咁样事情呢总系要做嘅，咁啊不如快快手做，唔好再找咁多嘅藉口。特别呢一啲藉口就系找天文地理啊咁样嘅话，就真系好难呢去到令人信服噶嘛。而家呢个年代，唉，个个都讲科学啦，系咪？所以变咗嗰啲。唔同嘅坊间嘅说法咧，大家都只系参考，睇完咧都唔使当真嘅。今日嘅你都唔好揾一啲嘅藉口，为自己嘅工作、为自己嘅学习去到左推右推。要做功课嘅，快快手做；有自己工作做嘅，又快快手完成佢。啊，今日大家开心啦！工作最唔好嘅咧，就是、一个字拖。希望大家今日个个都工作顺利。 听讲水亦那么凶恶，让人人亦能平静快乐。遗失的一定骗走不获，相爱但恋通向各种死角。怨就怨，怪就怪，何解性太凉薄？从中去撩弄你共我，最近太迷离扑朔，原像那感觉。 我祈求一个热吻却没有发生，我祈求一次度假胜地却绿沉，月如星近期全变暗，出太阳亦觉黑暗，积极像我仍十分伤感，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幸免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我今世要怎解困，你仍未率先放弃，不再问。星座已这么说，别逃亡，半途惩罚更绝。如果天真是有心毁灭，一早计好约好都有各种波折，你定会这样说来解释你为何离别。如果我还是5、6岁，我定继续陪你说，像愚人过街。一次度假胜地却绿沉，月如星近期全变暗，出太阳亦觉黑暗，积极像我仍十分伤感，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幸免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我今世要怎解却没有发生，我祈求一次度假胜地却绿沉，月如星近期全变暗，黑幕全是你牵引，星座什么其实假得很，我祈求一个伴侣那伴侣太狠，我祈求一次幸免最坏却变真，若水升到后再恨，将重淡你的吸引，我命运亦终于 一首歌曲嚟自舒格连斯雅《水星逆行》。啊，有啲咩时候可能会大家赖下搵啲藉口啊，咁啊讲下会舒服啲咧，就系嗰啲譬如可能感情事啊，啊因为水星逆行咁啊，所以最近有啲咩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可能会舒服啲嘅。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呢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令到身边嘅人幸福系人生最大嘅幸福价值。研究指出，参加慈善团体又或者是做义工的人，无论在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状况，亦或是自尊心，都比较好。他们确实感觉良好一点，气色亦都好一点，都比较喜欢自己多一点。付出的无论是大小，都能够拥有这些好处。简单的小事，譬如为陌生人指路，又或者是排队的时候礼让他人，都能够增加幸福感。如果你都想提升生活品质，不妨都为他人付出多一点。有人就会说，我有钱，有钱买不到快乐吗？研究证实，人只要钱够用，可以满足到基本需求，咁财富嘅增加对于幸福感嘅影响其实并唔大。心理学家伊丽莎白·邓恩发现，不幸福嘅原因 主要是人没有将钱花在正确的事物上面。金钱使用得当就可以增加幸福感，亦即是将钱花在你自己以外有需要的人身上。希望在来紧新的一年，大家都学识付出多啲，分享多啲，金钱用得其所，做个开心快乐人。 早晨，时间6:22，黄淑曼至未来的我。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博士啊，讲下一啲生活上嘅一啲小智慧啦。好快脆咧，咁啊去到农历年，咁啊唔知道大家咧就去咗呢一个嘅花市嗰度，都有啲花市开嘅，或者咧就系一啲花墟、农铺买咗咧就系一啲过年嘅植物味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去到选购桃花咧？ 我附近有个邻居啱啱咧就喺上个星期买咗一棵小嘅桃花，咁佢就话到，诶、都见到佢咧会开得几靓，咁啊，亦都咧就细细棵，咁啊价钱咧几多咧？大概300多元。咁佢就同我讲啦，佢话喂呢一、這个桃花咧望起上嚟都几抵啊，咁啊而且咧相反啊，仲同佢讲话可以咧就系一年四季都种噶，咁啊农历年嘅时候咧佢又会自己开花。咁佢咧就已經咧就係諗住個咩咧，就係、是、除咗咧就係、是、今年會有呢一個桃花擺之外啦，咁啊嚟緊可能以後都繼續咧會長期種落去嘅，咁啊等到咧個出年啊，可能每一年嘅呢個農曆年啦，佢都可以自己就觀賞下呢一個嘅植物。桃花咁啊，當然啦，當大家咧去到訂購嘅時候咧，就要睇下商户嘅價錢啊是否合理。咁是否合理咧？呢度就唔講啦。咁你自己就去衡量一下啦。不過咧，買桃花之後啊，要先準備咧就係一個穩固嘅高身花樽啊，真嘅。啊，確保呢個花樽咧就唔會俾桃花嘅重量咧就壓翻轉頭。如果唔係，到時真係得啖笑啊！桃花咁跌落地啊，真係一地桃花，唔可能唔利是添啊！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加几条呢红色嘅彩带呢，咁绑住呢一个花桃花嘅外围。咁喺边度揾呢？其实你买桃花嘅时候呢，你问个花店老板啦，其实佢都有㗎啦。可能已经帮你整埋添。咁亦都可以增加埋呢个节日嘅气氛。如果你鍾意其他颜色嘅过咗呢个农历年呢，都可以自己揾啲丝带绑住佢嘅，咁你都系问埋个老板啦。好啦，咁点解呢桃花成日都会配合一个咁样嘅叫做花樽呢，中文就写住花瓶，咁除咗係因为花樽嘅外形优美之外啦，咁亦都因为花瓶呢个瓶字啊同平安嘅瓶呢同音㗎喎，咁所以呢原来呢喺呢啲叫做堪舆上啊，哎都系一个呢几好啊，我嚟喺农历年呢带嚟一啲寓意嘅。桃花咧就以清水保养其实就可以噶啦，翻到屋企之后咧，咁啊落放水之前，轻轻就将呢一个嘅树枝嘅表皮咧，咁啊打碎一下，或者将一啲岩沉嘅地方咧就削下，可以更加令到佢咧就吸收水分。桃花呢个樽入边嘅水如果干净嘅话咧，其实就唔使成日换嘅，因为桃花就中意晒太阳，同埋咧空气流通嘅地方，千祈就唔好将佢放喺暖炉旁边，一个唔觉意烧着埋啊吓。好啦，咁如果你话喂我呢个桃花咧都冇谂住种成年嘅咯，咁啊点算咧？咁其实过咗农历年之后咧，都有大量嘅商贩咧，佢哋系有一个桃花嘅回收服务，咁啊大家咧就按照住自己嘅需要咧，去到揾翻嚟，咁样就可以噶啦。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徘徊流浪才更加挂念那共聚，只差多细腻。终于感觉 这旧人，光阴始终太狠，结束了便争气， 都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送你，人选多对。 点半钟之前咧，首歌曲《爱是大种缺陷的你》，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俄罗斯指责北约在东欧加强军事部署是歇斯底里的表现，称北约的举动将会令到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地区局势紧张不是由俄罗斯造成，而是由美国和北约的行动以及他们散播的谣言造成。佩斯科夫同时说，有迹象表明乌克兰政府正向东部顿巴斯方向集结军事力量，表明乌克兰正为军事行动做准备。英国外交部宣布撤走派驻乌克兰首都基辅大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家属。外交部的声明说，大使馆仍然开放并继续必要工作，包括为在乌克兰的英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美国国务院早前发表声明，下令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撤离，并授权使馆人员可以自愿离开。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欧盟没有撤离外交官或者家眷的计划。乌克兰外交部分人早前表示，美国授权驻基辅大使馆人员自愿离境的决定为时过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各国需要更加努力确保公平获取新冠疫苗和治疗方法，追踪新冠病毒和出现的变种，并维持防疫措施，这样今年就有望结束疫情的最严重阶段，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谭德赛在世卫组织执委会会议表示，上星期平均每12秒就有一个人染疫死亡，所有国家要为至少七成人口接种疫苗降低死亡率，提高检测率和基因测序率。他强调，如果假设 Omicron 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个变种，和疫情快将结束，将会是危险的想法。相反，全球的条件有利更多变种出现。警方在秀茂坪一个单位检获约值17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拘捕两名17岁少年。警方根据线报调查，昨晚在秀茂坪村秀日楼截查两名可疑少年，其后在一个单位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海洛因、一个怀疑吸食毒品器具和一批怀疑用作包装工具的包装毒品的工具。两名被捕少年涉嫌贩毒和管有吸食毒品器具，现正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见到报纸上面刊登咗朱丽叶同方恒之嘅绯闻，但系方恒之就话嗰啲都系假噶。为咗证明自己，佢决定带简爱去见朱丽叶。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在九龙塘啊、九龙湾啊，都陆续系会加码去开翻呢啲嘅接种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种工作嘅单位，都系大家齐心协力去帮香港市民去渡过呢个难关，因为其实好耐都未见到咧，系会市民系好踊跃去希望去 book 到时间时段去打针嘅，系趁呢个机会将嗰个接种率同埋覆盖嗰个群组啊，最紧要就系可以帮我哋做到嗰个免疫嗰个屏障，免疫个屏障系可以帮我哋保护到每一个人。都希望不需要因为染疫而死亡或者是变成一个重症。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全城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又望一望个钟先，咁而家就係朝头早嘅6:37，咁出面就18度啦，咁相对湿度80%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有白元浩，咁但係电话入面呢就有芭比喺度。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你唔系捽咗三下所以将我整咗出嚟呢？ 梗係啦，神灯嚟㗎嘛，捽捽捽捽捽咁样，你可以快啲问下我有咩愿望啊。 你有咩愿望我都帮唔到你。 有噶，我哋同心協力啊嘛，一齊對抗呢個疫情，係咪？ 哦，咁呢個幫到，全部人都幫到啦，咁就 係啊，大家努力啊嚇！ 係啊，喂，我想講咧，我話説咧，即係我朝頭早起身都有個習慣啦，我就好中意咧，其實臨瞓前同埋朝頭早起身我都係咁嘅，我就好中意咧，即係打開個社交平台啦，然之後咧就會睇下人哋啲動態更新嘅。因为呢特别我自己系几中意睇嗰啲动态嘅，因为呢我觉得系即时性强啲嘅。因为如果你就咁睇啲贴文呢，你就觉得哦可能系好多个钟头之前发啦。咁虽然动态都有机会系，但有时呢见到一啲呢，咦好似系譬如今朝见到临瞓前发嘅动态，或者系琴晚见到琴日晏昼嘅嘢，即系好似硬系觉得呢佢会系啲时间序呢啲时间性贴啲嘅。咁我呢话说呢琴日呢就见到呢你就摆咗一张你个仔同你只狗一齐瞓觉嘅相咧，就喺你个动态嗰度啦。 系啊，因为佢哋无啦啦喺沙发瞓着咗嘛，咁咪偷影佢咯。 呢啲天气咧的而且确系会噶。嗱，讲真啦，呢啲天气唔算话去到好冻啦，但系过几日咧咪会又要再低啲嘅啲温度。 系啊， 咁好多人咧都会中意揽住啲宠物一齐瞓觉嘅。就算咧佢唔系刻意即系话，诶、哎，我哋今晚一齐瞓啦，呢一种抱入去瞓觉咧，其实好多宠物咧都会可能会想暖啲咧，就会失缩喺主人个被窦嗰度啦，或者会逼埋去一齐瞓咁样啦。咁于是乎咧，我就上网睇下，啊，到底其实咧啲宠物同主人一齐瞓咧，系对佢个睡眠质素好咗啊，定还是系其实啊都唔系咁好嘅咧？咁， 哦，喂，我有经验。我试过咧有一次好冻啦，瞓觉。 跟住咧，其實嗰次我話衰嘅，我喺廳嗰度瞓著咗啦。咁跟住咧，瞓瞓下嘅時候好鬼凍喎。跟住咧，因為只狗咧就喺個又係 sofa 度瞓覺，跟住我即係只腳咧攝喺落佢嘅肚嗰度咧，我發覺 好暖啊！ 真係好暖，好舒服噶。 應該真係都幾暖嘅，同埋仲要睇下你養大狗定細狗啦，即係佢可能可以 fit 喺你唔同嘅位置嗰度幫你保暖。 係啊，唔錯啊，我嗰次個經驗好好啊。 嗱，其實咧，佢之前咧，我見過有一個嘅寵物用品嘅協會啦，即係不過唔係我哋香港嘅，係外地啦。咁咧，佢都有其實咧做過一啲研究，佢外國嚟嘅。咁佢外國嗰啲人咧都幾中意養狗噶嘛，因為可能有啲屋啊要開門口啊，或者有花園咧，咁都有好足夠嘅空間俾佢哋咧，就係、是、去跑跑跳跳啊咁樣啦。咁佢話咧，其實咧有好多人咧都係當呢個小狗係自己嘅仔同埋女嘅。 係啊。 咁所以咧，基本上就唔會覺得話佢要瞓喺佢間屋度，或者佢要瞓花園咁，即係冇分啊，直情冇所謂啦。你中意幾時入嚟，或者幾時上嚟我張床度瞓就幾時瞓啦咁。咁大家都係抱住呢一個態度啦咁。咁而咧，原來咧佢話咧做過一個調查，咁就係咧曾經用過一間咧，即係去過嗰個寵物醫院度光顧嘅客人嚟啦。咁就佢哋填啲問卷咁樣收集啲數據啦。 嗯。 咁咧就話咧問下到底有幾多人咧係曾經同嗰啲狗瞓覺咧咁。咁佢係超過一半嘅人咧都試過啦。咁而整體嘅體驗咧，佢就話咧大概咧係85%。同埋81%嘅人同埋狗仔咧，个睡眠质素系提升咗嘅、哦。 咦、哎，有啲咁嘅事？ 比起自己瞓， 几好咁、啊、样。 系啊，咁即系话你都见到嗱，如果我唔讲咁仔细，即系话超过八成嘅人同埋狗都系觉得自己嘅睡眠质素有所提升啦。 系啦、啊。哦，都係喎、哦！我以前咧有兩隻藥室仔咧、因為藥室好細只嘅啫嘛，咁佢哋咧係每一日夜晚咧都會同我或者同我屋企人瞓嘅，咁佢哋上、即係跳上張床嘅時候咧，佢哋有陣時仲會瞓喺個枕頭嗰度咧。我嗰陣時即係喺我腦海入邊咧，嗰啲都係一啲幾開心嘅回憶嚟嘅，同埋我記得都係瞓得幾冧嘅。 係啊，嗱，咁你有冇諗過你嗰陣時同佢一齊瞓嘅時候，你有冇覺得自己攬住佢瞓係特別？别容易快瞓着啊！ 哦，我又冇遗意、哦，我本身个人都唔系话成日失眠嘅，但系我系记得同佢一齐瞓嘅时候系一种真系都几快乐嘅回忆咯。 哦，嗱，因为我谂起咧，你话你个仔同只狗系琴晚唔觉意瞓着咗啊嘛，咁咧就有机会系因为呢啲原因啦，就系因为咧，原来咧，当你有另外一个生物喺你隔篱嘅时候咧，咁有一啲嘅呼吸声咧，其实有少少似呢个催眠嘅效果啊， 系、哦， 系啊，你听住佢嘅呼吸声咧，跟住你就会跟住佢个节奏慢慢同步咗咧，就会唔觉意唔小心咁样就瞓着咗啦。 哦，咁啊几好啊呢、這个，喂兔仔得唔得噶？你试唔试下？ 我都觉得可以试下，不过兔仔咧，佢好少会定咗喺度，佢可能会周围跳咁样咯，即系好似啲猫猫咁样咧，佢唔会甘于、即系成晚都系同一个位置， 即系佢唔会好黐人噶。 佢都黐嘅，不过佢中意自己有自己嘅空间嘅，我只兔仔系。 哦 即系佢哋玩完一轮之后，佢就会好想翻翻自己个空间嗰度。佢唔系好中意 stay 喺出边咯，太耐嘅话。 嗯，大家可以睇下同自己嘅宠物吓、有冇机会可以一起恰下咁样，提升睡眠质素啊。 系啊，亦都有好多研究讲到话咧，其实佢系可以改善咗嗰个睡眠嘅深度啦，即系会瞓冧啲啦，同埋咧可以咧令到你好有安全感咧，从而系排解咗啲压力同埋焦虑嘅情绪。咁即系所以如果啲人咧可能长期失眠啊，或者系即系瞓觉嘅时候咧，发觉自己哇好紧张嘅个状态，第二朝起身咧都 feel 到自己琴晚系哇好似揸实晒个拳头啊，捻实晒张被啊，或者系净系揽住枕头好紧张好紧张嗰种咧，咁你都可以试下将佢变成咗系同宠物瞓一阵咯，睇下会唔会真系有改善呢咁 系啦，特别系狗仔啦，狗仔都有咩宠物医生嗰啲狗仔咧，咁都好，即系你见到佢都有一定嘅力量喺度，可以带俾人快乐嘛。你见佢哋有阵时啲宠物医生咧去到譬如老人院啊嗰度探访，哇，啲老人家真系好开心，同啲狗仔真系好听话噶。 冇错。不过咧嗱，疫情期间咧，大家都注意啊，即系如果带完佢出去咧散步之后咧，就记得同佢都要彻底咁样清洁啊，洗干净啦，咁以免佢自己身上咧都残留咗一啲病毒啊或者系菌喺度啦。咁你唔好话净系带佢上张床啦，其实带佢屋企嘅任何地方咧，大家都唔想啦。咁所以咧，即系佢都系我哋家庭嘅一份子嚟啊嘛，所以佢嘅防疫意识咧，大家都要帮手帮佢提高啲。 啱啊，讲得好啊，咁你快啲翻嚟啦，我哋转头见。 好啦，阵间见。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四分，需唔需要赶住翻工咧？你头先阿 Barbie 就话到啦，系啊，的而且个宠物咧出完去之后翻嚟咧，都要彻底清洁翻，咁啊先至会安全啲嘅。我哋啲衣服都系噶，咁啊而家咧都洗得密咗，呢个都系事实嚟嘅。不过而家洗得密咗咧，都冇以前嗰啲古代年代咁辛苦啊。因为以前咧就真系要喺河流嗰度拍下佢啊，洗衫板啊咁样。而家咧都系抌落洗衣机嘅啫，除非有个别嘅衣物你系觉得手洗会安全啲。洗衣机咧咁啊，曾经都有话过啊，历史上啊其中100个最伟大嘅发明之一嚟噶咯。咁啊，点解咧？好容易谂到嘅啫。原因系因为啊，佢咧就可以令到大家生活嚟得更加咧就舒服噶。你唔需要咧就再攞一啲洗衫板喺河流嗰度啊，或者自己斟水打水去到咧就不断喺度洗。咁佢干净啦，力量当然大啦，咁有一个大嘅摩打喺度帮你洗干净啲衫，甚至乎帮你就扭干啲衫。咁佢更加可以咧就有效咁样清洁啊，啲灰尘黐喺你件衫上面嘅纤维上边啦吓，更加可以加埋水咧，就可以令到如果有泥土啊，甚至乎一啲顽固嘅污渍咧，都可以咧就系可以清洁干净。咁当然，如果你喂特别有啲顽固嘅，譬如衣领啊嗰啲位置咧，咁啊可以能要自己再俾啲心机咧，用翻手洗啦，针对性咁样去到清洁。咁但系你不得不承认，大部分嘅衣服咧，咁佢都洗衣机可以帮我哋洗得好好啊。但系唔讲你唔知道，咁啊原来洗衣机嘅发明咧，同以前啲水手好有关系噶。原来以前咧喺大海入边航行嘅时间啊，水手咧洗衫有一个小窍门嘅，佢哋就会将啲衫咧就放喺一个好似我哋而家嗰啲叫做咩啊洗衫袋入边，咁啊然后用绳咧就绑喺个船上边，再将呢个包包咧就抌落个海入边，航行途中啊利用海水持续咁啊滚动拍打。衣服咧就可以咧就系洗得干干净净啦，咁当然系咸水嚟噶嘛，所以咧即系表面上啲灰尘啊，各样嘢洗干净咗之后咧，佢哋就拎上嚟就再用咧就系淡水就再洗一洗嘅。亦都系因为呢一个原因啊，有人咧就用翻相同嘅原理，咁啊发明咗咧就系洗衣嘅装置，通过一个咧就由轮啊，以及咧就圆筒嘅组成咧，去到一个组装嘅一个压水流。模仿大海洗衫的效果，这个装置就是我们今时今日洗衣机的一个最初的形态了。去到就是1858年的时间，由一位叫史密斯的发明了第一部的洗衣机。当时是什么样子呢？当时是圆筒，一个木的圆筒，桶入面装有一根带有就好似我啲撑船嗰啲桨咁样咧，一个直嘅轴啊，通过咧就手动啊，就系啦，不断搞，咁啊搞咁啊，齿轮效应啦，然后咧就可以将入边嘅衣服咧就洗干净嘅。咁当然啦，都系用咗好多嘅力嘅，因为你都用手嘛。于是乎咧，去到1911年啊，第一部嘅呢个电动洗衣机噔出世啦。咁佢咧就系由一个咧小型嘅发电机供电嘅，咁利用一个咧转动嘅大桶，咁啊将啲衫啊咁啊放埋洗衣液入去啦，咁啊将佢咧就洗翻干净嘅。去到今时今日啊，洗衣机嗰个嘅效能咧都相当之大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有啲咩欧洲式啊、日本式啊、上盖啊或者系中间开啊，好多唔同款嘅。咁但系咧。洗衣机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帮一大忙的，所以我们了解它多一点咯。 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 近半放慰藉剩着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最极的人 早上的时间来到6点52分，一首的歌曲来自姜涛 featuring Aga 江海嘉的，叫做 I Know。 外面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来的。 我是阿欧，每朝和啱 key 的人聊天，这份喜悦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我以前咧都几中意食嗰啲咧河粉啊，但系咧自从睇完啲报道咧话原来好肥之后咧，我就开始唔敢食啦。 嗯， 其实咧喺呢一啲粥粉面铺入边嘅一啲唔同嘅面啊粉类咧，我哋今朝早可唔可以都请教下 Mimi， 到底唔同嘅卡路里，甚至乎咧会唔会有啲致癌物质啊等等对身体系有害嘅咧？ 好啊！ 我哋先讲河粉啦，嗱，我就最中意噶啦。不过咧，睇到佢个样咧，就知道佢油淋淋噶咯。 河粉咧要去睇翻啦。嗱，一般咧，譬如好似一啲嘅云吞粉面店嘅河粉咧，佢哋入货嗰阵时咧，已经系会一啲煮熟咗嘅河粉噶啦。咁就会咧，佢哋沟咗好多油喺度。因为点解咧？煮熟咗嘅河粉咧，其实如果你冇油咧，佢会黏埋一饼饼。咁佢哋再翻煮嘅时候就烂晒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都讲食河粉会油啲嘅事实啦。因为佢如果系入货翻嚟系已经煮咗嗰只咧，佢会 用了很多大量的油去包住了它，来保存住它最佳状态。咁所以呢煮起个面有时都会见到咦油脂喎咁。咁我都有啲人话俾我听，我煮河粉我会洗一洗佢嘅咁。咁但係洗得几多呢咁都要注意返。但係另外呢超市啊嗰啲都有啲河粉呢係干河粉嘅。好似譬如我哋去食越南牛河嗰啲呢佢哋就好少用云吞面嗰款嘅。佢哋啲牛河会即係佢哋啲山牛河啦。会比较幼面条啲啦，亦都会可能硬身少少嘅。咁呢啲通常都系用一啲干面条，咁佢哋就冇用油去即系包住啦，因为系新鲜煮噶嘛，咁就会比较冇咁油，会卡路里上会低啲嘅。 系嗱，我知道咧面类咧就有分系油面，同埋咧有啲系白面粉嘅面啦。咁系咪即系话油面其实都系同河粉嘅概念一样，都系成浸油喺度咧？ 是啊是啊，所以叫油面真的好油的。咁除此之外即係油面我諗都而家多咗人認識佢係油嘅。咁另外仲有我哋可能會見到呢啲車仔面有啲都會伊面。伊面其實亦都係即係你話我買返嚟嗰時好乾身，但其實伊面都係經過油去炸過咁而呢去包返裝嘅。咁所以個伊面本身其實都係屬於一啲油份高嘅面啊，我哋會將佢 group 埋落佢即系即食面嗰类，都系一啲油炸过嘅面，脂肪较高啦。 嗯，嗱，头先粉又油，面又油，咁到底应该食咩咧？ 嗱，咁仲有好多选择噶，其实嗱，如果论净系话冇咁高油份嘅话，我哋可能讲白色嘅面有咩咧？有米粉啊、米线啊，或者系啲上海面啦。 嗯。 咁而如果你话系可能嘅黄黄地嘅，咁我哋可以系一啲嘅讲紧啲生面啦，即系蛋面类啦。 嗯。 咁其实蛋面类亦都好多唔同味添。咁但喺味上嘅就系、是、越有咩可能瑶柱鲍鱼啊等等嘅味道嘅话，个盐份上就会提升咗噶啦，因为嗰个系一个味道嘅加上去，系啦。咁仲有其他嘅话，其实面食如果你话想西方啲嘅，咁亦都有啲意粉类啊，咁呢啲都系一啲其实油份较低嘅，都系一个健康嘅面食嚟嘅。 嗯，就住呢啲粥粉面铺入边嗱，多数都系讲紧鱼蛋啊、鱼片啊、牛丸啊，跟住可能仲有啲牛腩啊、牛筋啊呢啲，边样嘢最唔好食先？ 我相信人好喜欢吃，但是最不好最不应该吃的就是牛腩了。 嗯， 因为牛腩我都用一个指引的，逢亲其实动物的腩呢都是一个脂肪积聚的位置来的，所以牛腩都是会较肥啦。 嗯， 有些人说我会吃些瘦腩的，有时呢要分分清楚，就是肉你以为它是瘦，因为眼见不见脂肪，但是其实还有一阵就是呢有些脂肪是会锁了在肉里面，你未必见到的。 那 牛腩就是啦，就算你去了脂肪之后，其实那个肉自己本身都是属于一个较肥啲嘅位置嘅肉嚟嘅。 嗯，即係所以就算瘦极都唔係瘦啦。 是啊，瘦极都唔係瘦㗎。咁跟住之后就会去睇下鱼皮饺囉。 嗯， 鱼皮饺亦都係会比较脂肪高，就是因为佢用扇皮去做个饺啦。 嗯， 係啦。咁另外亦都贡丸啦，喺云云嘅丸嚟讲嘅话喺粉面档好多时都系少嗰啲包心丸㗎啦，即係入面又话芝士呀、又有咩蟹子嗰啲少嘅，咁所以我就唔提嗰啲啦。咁如果系喺即係面档会有嘅，可能系贡丸呀、牛丸、猪肉丸或者鱼蛋嘅话呢，咁贡丸都系会脂肪较高、卡路里较高嘅。 嗯，咁如果系咁，系咪其他嗰啲鲜烤云吞呀、水饺会好啲呀？ 是的，其实他们又给到蛋白质啦，同时间其实脂肪都不算是高的。咁好多时食粉面嘅话，即係营养师都一罐都会去话咦食云吞粉面啊，嗌下水饺啊、菜肉饺啊、云吞啊或者鱼蛋啊，呢啲会比较话正气啲啦，就係冇咁多油份啦，亦都唔会话哇太过咸啊、浓郁啊咁，咁所以较为健康。同埋亦都去粉面店嘅话，就好多时会有埋碟菜食埋，就係、是好好嘅配搭啦。 嗯 ，Mimi 啊，但系粉面店咧，嗰啲菜咧，通常咧都会再灼一层油喺面嘅、哦，咁样会唔会唔健康噶？ 咁所以要养成嗌走油嘅习惯。如果走咗油嘅话，通常都冇噶啦。而家或者有啲话，

好啦，听到我哋嘅宣传声带，头先个 jingle 咧，阵间会唔会塞车噶？咁我估梗系唔会啦， 亦都希望唔会啦。 系啦，早晨啊， 早晨啊，两位， 系晨光第一线啊吓，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啦 ，Barbie 喺度，同埋交通组嘅 Dilly 都喺度嘅。 系啊，两位好啊，咁啊讲俾大家听啦，由于配合呢个强制检测安排啦，葵涌村嘅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仍然都系封闭嘅。咁另外深水埗嘅北河街啦，介乎圆洲街至到福荣街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系嘅，咁之隧道方面咧，而家全部都系正常噶。 嗯，咁就好啦吓。咁啊，最紧要咧，路路畅通。 冇、嗯、错、 啊，要封嘅地方咧，就快啲又解封。 系啊，咁啊，顺顺利利啦。 嗯，最紧要冇特别嘅意外，要喺度挤塞啦。咁、小朋友都想提一提啊，阿 Barbie 提一提，琴日咧新闻系冇把声有少少沙， 少少啊， 系啊， 唔紧要噶。 应该系食花生食得多。 唉，唔好讲啊，我自己蠢咯、 啊。唔系啊，其实都冇嘢噶，因为过年之前咧，我嗰日都试过啊，即系因为我咧屋企就炸好多唔同嘅嘢食啦，咁、你总会有试食呢个步骤。 梗系啦。 跟住你试咗少少之后，你就开始发觉，咦，好似干干地咯个喉咙咁，咁就要自己饮翻多啲水啦、 啊。 你知唔知我阿妈咧？我阿妈喺屋企咧，即 系 整嗰啲油炸食物嘅时候，我都好中意试食嘅。 系啊， 但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喺度， 系咩咧？ 原来试一两嚿系试唔真嘅。 系啊，所以试到声都冇。先試得真 嘅，係啊，即係咁樣試一試，未係好真喎、 啊。係啊，唔知佢呢一爐冇事啫，下一爐又睇咩試下咧咁。 食完呢一爐之後，唔係喎，你下一爐可能有啲。 系啊，出入噶嘛， 系啊，所以真系去食，即系食疗其实真系好紧要。不过咧，我都讲啲紧要嘅交通 啊。 你诶，琴日新闻咪出咗嘅，记唔记得？就系话旺角花墟咧，咪有改动嘅。 记得记得记得。 我再提一提大家好 唔好啊？好啊好啊。 我攞详细嘅资料啦。咁警方咧就会喺星期四啊，即系27号，即系年25，星期四啦，27号，年25嘅早上8点开始啊。 嗯。 一连5日咧就会喺旺角花墟啦。實施人群同埋交通管制嘅，咁啊呢個管制會去到幾時咧？就去到年初一嘅朝頭早8点嘅，咁期間咧就會封鎖咗邊度啊？花墟道、園藝街、元普街同埋一段嘅太子道西，咁淨係俾咧緊急車輛駛入啦。咁相反嘅車咧，即係嗰啲做生意嗰啲車輛啦嚇，咁就只係可以咧凌晨零時至到下晝5点駛入去落貨嘅啫。咁啊限時半個鐘頭，你唔好諗住落得耐啊嚇，因為驚阻住交通嘛。咁但係一個問題。就是话咧，如果现场人潮增多嗰时咧，话封锁范围咧就会扩大啊。 哦，系，我都记得。 如果人潮增多嗰时系， 系即系按住呢个实际嘅情况 啦。冇错 啦。 咁啊，但系好大嘅封锁范围会点咧？就会封咗呢个花园街啦，部分嘅洗衣街啦，部分嘅运动场道，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同弥敦道噶。咁到时市民咧就只系可以咧由运动场道同埋花园街交界入翻花墟，即系其他入唔到噶吓。记住啊，要喺运动场道啦，同埋花园。街交界入噶，咁其他咧就只系可以出嘅啫。咁、好啦，咁港铁都受影响。如果多人嗰阵时，太子嘅港铁站 A 同埋 B 1出口咧，只系俾出唔俾入啊。A 同埋 B 1嘅出口只系俾出唔俾入啦。咁好啦，咁另外咧，花墟近太子道西啊，呢、這个比较紧要啲啊，个的士站都会封闭。 系， 咁你谂住哇，捧住咁重嘅花， 谂住自己的士 啊，哇！你记住，太子道西对出嘅的士站封闭，咁你想搭点样啊？咁搭的士离开咧，就要用呢个旺角东站或者系旺角站 B 2出口嘅的士站。旺角东站或者系旺角站 B 2出口嘅的士站啊， 都有段路喎、 啊。系啊， 慢慢上。 如果买吉嘅就运一运吉先咯， 啱啊！系认晒自己运吉啊！呢次真系 买桃花好啊，咁行过桃花运喎， 系 错啊！咁同埋咧比较特别啲咧，就系会喺除夕当日，即系除夕系几时啊？睇下先。1月31号，系啦，即系年29啦，冇年30晚嘛，今年 系 啦，1月31号年29啦，下昼嘅6点至到朝头早7点咧，记住啊，太子道西协和小学对出嘅巴士同埋小巴站都会暂停。协和小学对出嘅巴士同小巴站咧都会暂停，咁啊部分嘅专线小巴啦，同埋巴士路线咧都会改道行驶或者系暂停服务嘅。我就唔讲咁详细啦，巴士就自己上去巴士公司查询啦。 好。咁啊，到時大家就因應住路面嘅實際情況，咁啊自己微調一下自己嘅路線啦嚇。 plan 咗個路線先去咯。 係啦，大家記住幾時開始封路啊？就係星期四27号，即係年25嘅朝頭早8点，封到年初一嘅朝頭早8点。 係星期四開始封噶啦。 冇錯。 咁星期四又提一提我哋。 啊，星期四就提一提，好啊好啊。不過咧，警方都係依句講一講噶。警方呼籲市民咧，由於咧呢個年宵。 花市咪取消咗嘅，咁所以咧就劝大家尽量唔好周末去啊，即系同埋唔好逼喺年廿九去， 系啊系啊 系 啊， 咁啊同埋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啦，行远少少都冇办法啦，揸车一定唔到，都系封晒路啊嘛，咁你喺停喺附近其实都系会挤塞 嘅。系啊，咁如果谂住买棵大啲嘅桃花。咁啊，附近噶揾屋企人嘅有个车停喺度嘅， 最好有接应咯。 系啦，咁啊，再停远啲啊，自己揾一运吉，揾一运桃花，行桃花运先。行遠少少，係啦，準備定啲車仔。 係啊，冇錯，因為琴日咧，我哋知道好似下晝咧，花墟都開始繁忙啦。 係啊，係啊， 所以大家小心啲啦。 係啦，咁啊，人多嘅時候又要注意呢個社交距離。 係啊， 係戴好口罩啊，咁樣呢啲都好重要啊嚇。好，唔該曬 Didi。好，咁啊喺天氣方面問一問啦，歐先，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嘅晨光嘅聽眾。咁朝頭早唔好運吉啦嚇，咁啊。買花嗰啲好多地方都有買嘅，唔一定去花墟。我自己係固有利益者，因為住喺嗰一頭，所以如果你話新年嘅話，我建議你有其他地方可以買花啊，買啲大吉大利嗰啲嘢，咁可以去下第啲地方。同埋你圍柏咧，嗰度基本上就長住噶啦，有啲警察哥哥啊，有啲 交通督導員啊， 係啊，總之十五分鐘就嚟噶啦。你如果話，即系唉唔惊嘅，摆低一阵间咁啊，无谓啦，系咪先？无谓令你嘅年花加价，系咪先？无端端要加10%-20% 咁样啊，唔好啦。咁讲翻天气先，今日天色啊，晴朗啊吓。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啊，终于相当之高咯。咁啊，连山顶嘅屋咧都睇得到。咁啊，国金亦都睇得到啦。咁啊，几舒服嘅一个朝头早，唔太冻喎。嗱，两位拍档有冇留意？其实临接近农历新年咧，我开始咧晏昼嘅时候，有啲朋友可以着翻短袖衫。我都系啊，其实老老实实，你有冇觉得即系晏昼时间都比较热少少啊？ 有啊，我系入冇衫袖啊，直情 系啊，晏昼冇得着短袖衫嘅。虽然而家男人颈巾 系好大对比， 直播室要冻啲嘛， 早起身啊， 系啊，朝早起身系寒啲啊，觉得 系啊，同埋本身我哋嗰啲录音室啊，直播室都系冻啲啊，要啲机器运作得畅顺一啲啊嘛，咁啊维持一个温度，唔好 overheat， 咁都系啱嘅，咁。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唔该晒。 好，唔该啊，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咁啊，睇下离诶，对唔住啊，系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咁啊，星期日至到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既然天文台讲咗话气温下降，等我即刻望一望个九天天气预报先。哦，见到啦，1月30日星期日嘅时间咧，气温咧即系见到个 logo， 气温急跌，会去到13-17度。 哇，呢啲系我期待嘅天气嚟嘅， 系嘛？ 系啊，系啦，冻啲。 系啊，大家都要注重保暖啦。 系啊， 即系叫过年啦。咁啊，如果可以着多件衫衬下嘅话，咁啊真系都有过年气氛嘅，咁啊已经冇乜噶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见到咧就系星期二、星期三，即系2月1日、2月2日咧，落雨，咁啊最低气温啊14度嘅，咁啊都系维持住呢啲嘅温度啦。咁所以下个星期咧，大家要注意住保暖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之前呢我见你自己个社交平台嗰度呢都有拍到一啲片呢，就係讲梦境啊，睡眠質素。咁我觉得呢个题目呢其实都几有趣，因为睡觉呢每人每个日都需要啦，亦都占几多嘅时间啦。咁但係呢睡得好唔好同埋中间会唔会发梦呢，自己又真係好似好难控制喎。咁我问下周博士啦，即係有冇啲咩方法能够令到大家即係睡觉睡得好啲，又或者即係唔好成日都发梦呢？ Kitty 呢个问得好，我觉得发梦其实是我反而觉得发梦是很有价值的。 是 的，梦在心理学辅导学的研究里面很大量，由弗洛伊德开始都提醒我们梦是比真实更真实，梦是反映一些真实我们不懂得处理或者逃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介意发梦的，相反而每朝睡醒，一睡醒之后不要立刻做事， 反而是值得俾自己靜一靜，記低翻自己嘅夢，然後學習俾自己去即係了解或者解釋翻自己嘅夢，去了解翻呢個夢提醒緊我啲乜嘢。 嗯，係正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就係咁解啦。即係可能咧日頭有啲嘢未解決，或者咧屈住喺個心裏邊，到夜晚瞓覺嗰陣時咧，就喺個夢境嗰度走翻出嚟啦。 是的，其实 Kitty， 其实梦境呢在心理学辅导学的角度呢，每一个梦境的符号人物都有很丰富的象征意义的。 嗯， 其实都是个潜意识提醒自己，譬如我要翻工，我平时好觉得冇乜嘢嘅，我照翻工啦。但梦境忽然我杀人，梦境我或者俾人追杀，可能我好憎，譬如啊，可能系我好憎我老板。 嗯， 但我平时因为我系虔诚基督徒或者我系佛教徒，我唔可以殺生，唔可以點點點，我就扮冇嘢，我話算啦，冇乜嘢啦，老闆都係咁啦。 嗯， 但我裏面可能抑壓咗好多憤怒，而個夢就幫我哋將一啲我哋平時唔敢表達，但其實有真實嘅情緒委屈鬱結抒發出嚟。 嗯， 咁所以當我如果我哋能夠俾自己去尊重翻我哋嘅夢，或者誠實面對我哋嘅夢咧，我哋第一會重新認識自己，睇到我哋平時抑壓即唔敢面對嘅真相啊。嚇，咁呢個會對我哋有幫助，同埋個夢都係幫我哋舒緩一啲我哋嘅情緒嘅，咁甚至去了解啊，依個我需要面對，我夢境持續出現某一啲嘅镜头或者场景，这个可能是我里面一些我一路平时在生活上很扭曲的情绪，我值得去面对的。 是，咦，那这个就不需要说即大家这么怕发梦，因为有时候发梦就会觉得是令到你的睡眠质素不是那么好，尤其是不是发一些美梦，而是发一些恶梦，可能会惊醒啊，会令到你很害怕，甚至有些人呢同一款梦呢会间唔时就发翻嘅，即可能系同一个梦境嚟嘅，咁可能就真系代表住，如果检视翻系咪同一样嘢都缠绕住，即系你嘅生活都几严重咧？ 其实系噶，其实噩梦咧系好高价值噶，我鼓励大家各位听众唔需要去恐惧，觉得哎呀我做乜又发噩梦啊，行衰运啊，真系唔好啦。 嗯， 其实唔系咁嘅，调翻转嘅，其实犯噩梦系好嘢嚟嘅，即系从呢个角度咧，就系我哋通常系因为生活上有好多焦虑啊、恐惧啊、好多抑压嘅，我表达唔到啊，但系我扮冇嘢，我去逃避，哈哈。譬如明明我对我伴侣，特别通常系啲重要人物嚟嘅，我哋先需要抑压啦。譬如我好鄙视我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我好憎我妈妈，佢好操控我，但我又乖乖女、乖乖仔嚟讲，我传统中国人，我点可以憎妈妈啫？憎妈妈咪不孝咯。 嗯， 所以我自己唔俾自己去接触呢啲情绪，但真实上我真係有憎妈妈嘅部分喎。当然我哋鼓励大家都相亲相爱啦，但现实上总会有各种负面情绪㗎嘛。如果唔处理，反而爆发出嚟呢，我哋仲用更恐怖嘅方式，更扭曲嘅方式去伤害对方，伤害自己。 嗯， 所以如果见到发恶梦，有啲哇刀光剑影嘅场面啊，或者一啲好可怕嘅场面呢，通常就係我生活上有一啲好强烈嘅抑压咗嘅，一系就愤怒啊、仇恨啦，或者抑压咗嘅焦虑、担心，佢帮我抒发返出嚟。譬如好驚自己點樣，佢會見到呢啲場景，其實係一種心理調節嚟嘅。 嗯， 所以當我哋能夠心平氣和睇返，哎呀我忽然見到我有咩交通意外啊，或者我忽然係咁打人啊，可能我好內疚，我做啲嘢我想懲罰自己。 嗯， 係啦，咁就會出現咗嗰啲場景，其實個夢係幫我調節返我哋嘅心態。所以如果我哋能夠好平靜去即係聆聽返我哋嘅夢啦，寫返個夢境出嚟啦，通常甚至唔使专家去解说㗎，即係自己俾自己静一静呢。弗洛伊德提咗个最简单叫 free association， 自由联想啦。 嗯， 因为每个梦境固然有学术上嘅解释啦，但係同时对每个人嘅意义都唔一样㗎。即係同样你揸住个手机或者揸住个玩具，咁对十个人嚟讲呢，同一个玩具个含义好唔同嘅。 嗯， 因应呢个玩具喺你嘅生命中曾经扮演个咩角色，所以俾自己完全放松，就可能已经感受到 个梦境提醒紧我啲乜嘢咁样。 系，所以就未必，即系可能你发嘅梦见到即系踩钢线，咁我踩钢线同你踩钢线咧，可能嗰个情况又有啲唔同嘅，即系都要睇翻自己个情况系，即系现实系发生紧啲乜嘢事，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啊，你讲得好好啊。譬如我就用啱啱 Kitty 你讲踩钢线呢三个字去解吓。嗱，第一咧，除咗弗洛伊德，另一位我个人觉得啦，系第二位最伟大嘅心理学嘅大师就系荣格啊，靠用。佢对解梦又系好有一套解说嘅，佢话梦境每一个符号都系自己， 系 梦境每一个人都系自己嚟嘅，都系自己投射嚟嘅吓。嗱，我用翻啱正话出杰龙讲，即系踩钢线啦吓。如果梦见自己踩钢线，咁我即刻谂到有几个可能性，值得睇一睇。可能系我好想有刺激啦，我好想觉得生活太沉闷啦，太苦闷啦。日日翻嗰份工，日日對住嗰個老公，日日對住同一份工，我好想有啲新嘢刺激嘢，但我好乖，我唔會嘅，我唔會俾自己刺激嘅。咁你咪夢見啲好刺激嘅嘢咯，咁滿足曬你刺激嘅需要同慾望咯。呢個第一個可能性 ，OK？ 第二個可能性啦，就係我平時咧而家做緊啲四平八穩嘅嘢，但我成日咧，我做緊一個項目咧。可能有啲危險嘅，或者我諗緊啲好蠱惑嘅嘢，我想整蠱我老細啦，我想整蠱我阿爸阿媽啦，或者等等等等啦，或者我整蠱緊個同事啦。其實個夢境踩鋼線咧，就可能我嘅潛意識提醒緊自己，喂老細，你做緊啲嘢可能好危險喎，你承唔承擔得起啊？你諗住講大話，你諗住簽一份假文件，你諗住呃阿邊個？為咗嗰份生意，為咗段感情，你欺騙人，你諗清楚。所以其實係夢係無窮盡嘅智慧嘅集體人類智慧嘅提醒嚟嘅，係即係千千萬萬年前咧，其實中國古人兩星差年幾千年前，中國文化已經有解夢嘅文化噶啦嚇。所以我哋每個人嘅身體有我哋祖先嘅 DNA 啦嚇，其實都有咗個集體嘅潛意識。集体的智慧在里面，所以我鼓励大家重视我们每个梦，尊重我们每个梦。 是，其实都有很多方法途径，都有很多资料是关于解梦，即是好像周华山博士你这样说，即是这样东西都已经是即是历史很悠久的了嘛。其实都有很多书，即是或者你上网抄到很多资料，都可能可以帮助到你有少少即是指引啊，这些梦大概是大家可以从什么方向去想回关你自己哪一些事呢。那我觉得都是的，即是譬如我睇翻我自己细个咧，就会成日发梦多啲嘅，因为细个嘅人咧紧张啲嘅，可能系读书又多嗰啲即系压力啊咁啦。但反而个人大咗咧，冇乜，好似冇乜烦恼嘅时候咧，即系我好少发梦嘅，周博士。我而家真系咧，即系一瞓落床就瞓觉。即系你问我有冇啲咩特别嘅梦，真系好少。即系除非可能临瞓之前睇咗一啲恐怖片，咁就偶尔会发噩梦。其他时间都真系比较少。这个即系梦境都。反映到你平时即生活嗰个压力指数啊等等，即多唔多嘢谂啊咁样，都系可以反映到出嚟 嘅。系啊，你讲得好好啊！梦同压力指数嘅关系相当密切嘅吓，咁就嗱，同时都值得留意啦。小发梦咧有两种可能性嘅，第一种可能性就真系小发梦，第二种可能性咧只系我唔记得咗自己发咗梦，发完梦都唔记得吓，咁嗰个都系一个。人類想逃避或者不想面對咁多衝擊，一個很聰明的自我保護的機制嚟嘅嚇。咁、如果大家睇多啲，可以睇翻呢個解夢的鼻祖大師啦，弗洛伊德在1895年啊，即係百幾年前咧，已經寫咗佢第一本最震撼成個人類即學術界的一本書《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夢的解説啊。咁而家對夢的作品非常非常多嘅，大家上網打出嚟咧，已經有無窮盡咁多嘅解説啦，即係。点解会成日撞车啊？点解会迟到啊？点解会交通意外啊？ 咁 系啊，好多嘢好有趣。我一路做呢啲研究，我都笑到抽筋噶。即系我举多个小例子啊，咁呢个会好开心啲、刺激啲嘅。即系佢有时梦见一啲好尴尬场面，譬如我梦见我自己剥晒衫喺个街嗰度行，但其他啲人好正常咁样，我冇乜嘢。但我自己系赤裸，或者见到一个赤裸嘅身体嘅人，咁系咩意思呢？是不是表示我很鹹濕啊？但不是的，原來專家的解說呢，就可能我最近做了一些很尷尬的事情，譬如可能是我跟我岳父啊，或者跟我外母啊，或者跟我老闆啊，但是那刻很尷尬，我不懂得處理啊。那個夢境就幫我將這種尷尬的感覺用更誇張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於是讓我完全能夠舒緩咗呢樣嘢。咁、所以即係夢嘅解釋係好有趣好有趣嘅。我哋值得無論作為一種即係趣味啦，或者對自己嘅認識啦，或者了解返最近我真正嘅狀況，或者我人生有啲乜嘢我值得更加勇敢去面對去重視嘅。特別可能我啲抑壓啊、情緒啊、憤怒啊、焦慮啊，都係值得去學習嘅。 係好啊，今朝早呢多謝晒周華山博士同我哋即係講咗一個咁有趣嘅題目。咁如果聽眾們呢即係諗諗下都係喎，都想了解自己多啲，或者係想即係對呢一方面呢有多啲嘅認識，都可以自己去嘗試揾下唔同嘅資料去睇下，可能都幫到你自己嘅。咁啊，今朝早我哋傾到呢度，下個禮拜我哋再傾過。唔該曬周博士。 我係阿歐，無論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係俾一個笑容自己。 神光第一線。 好啦，早上7:27啊，头先周华山度讲话梦啦。我以前咧细个都有发过啲梦咧，其实到而家都记得噶。 系乜嘢啊？ 细个啲梦咧系容易记过而家。 系嘅。 同埋当我咧有阵时瞓觉时，大家都知噶啦，瞓觉你起身，可能你嗰刻你会记得，哦，寻晚发咗个好开心嘅梦啊。啊，转头你会唔记得咗？ 系。 我依家多数瞓醒都唔记得发过咩梦。 系啊，你净系记得嗰个梦系大概好定系唔好啊？ 系啦系啦， 记 得 个 心情咯。 系啦，咁所以咧，我细个有阵时有啲梦咧，我发觉好惊嘅。跟住，因为就惊完之后咧，惊到而家，系啦，即系好彩而家就唔系惊，而家净系记得嗰个梦，因为都知道其实好荒谬。 发梦有啲开心梦成日都记得，我有两个梦都会记得噶。第一个梦咧就系喺黄金嗰度开游戏机铺咯。 哇，咁开心啊！呢个系开心嘅梦嚟噶， 真系超开心啊！你可以将啲游戏机卖俾人，同人哋分享快乐， 仲可以自己研究咗点样用先啊。 跟住啲人咧就会问你话啊，呢只 game 好唔好打啊，哥哥咁样，即系你知啦，我哋 几好 成嗰啲碟，你唔知嗰个 game 好唔好玩噶嘛？即系除咗睇 game 书咋，跟住我就解说翻俾嗰啲人听， 真系好。 系啊， 呢个游戏都系一个优差。 我细个都有个梦想系斋打机噶， 系啊， 依家实现唔到啦，此刻嚟讲实现唔到啊。 我细个发嗰个噩梦咧，就系俾 King Kong 追到落地铁站嗰度，你话几惊啊？惊到而家啊，阴公。 今日系1月25日，星期二，农历12月23，适宜。开始交易立券开光解除伐木作梁入宅迁徙安床拆卸动土上梁栽种纳畜安葬。 又是一个变化好大的星期二啊！ 变化成日都有的啦。嫁娶、祭祀、出行、置产，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今日都是国际爱尔兰咖啡日， 不同的饮品我都希望可以尝试到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上昼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黄大仙豪苑第一座的全部医单位住户需要撤离到检疫中心，当局昨晚派员到场，安排居民登上专车前往检疫。在场的工作人员全部身穿保护衣，戴上面罩，协助居民撤离，亦有警员在场协助。豪苑第一座有三个同座向的单位出现新冠病毒感染个案，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表示，大厦有住户饲养仓鼠，相信可能由仓鼠引起病毒传播，经喉管出现向上垂直传播，因此要撤离该座医单位住户。警方在秀茂坪村一个单位检获大约值17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拘捕两名17岁少年。警方根據線報調查，昨晚在秀茂坪村秀日樓截查兩名可疑少年，其後在一個單位檢獲超過1公斤懷疑海洛因、一個懷疑吸食毒品器具和一批疑似是用作包裝毒品的工具。兩名被捕少年涉嫌販毒和管有吸食毒品器具，現正被扣留調查。英國政府表示， 将进入防疫新阶段，由下个月11号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入境英格兰之后无需强制接受病毒检测，不至于未打针旅客亦都不用自我隔离检疫。运输大臣夏博斯在国会表示，放宽规定令到出行旅游变得更容易和便宜，并为业界提供确定性。不过对于未接种疫苗的旅客，出发前和到步之后仍然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俄罗斯指责北约在东欧加强军事部署是歇斯底里的表现，指北约的举动将令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地区局势紧张不是由俄罗斯造成，而是由美国和北约的行动以及他们散播的谣言造成。佩斯科夫同时说，有迹象表明乌克兰政府正向东部顿巴斯方向集结军事力量，表明乌克兰正为军事行动做准备。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现在是温18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深水埗，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北河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系仍然需要封闭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北河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咁喺葵涌嘅上角街同样都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都系需要封闭。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需要封闭。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那段都是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刺无害。 谁讨厌先讨厌他，谁反抗先反咬他，双方要拥抱都有重吧，动物直觉再劫吗，谁抛弃先抛弃他，谁欺诈先欺骗他，不安刺穿你所有心法，别暴露倦确的你吧。 Simon 话新歌歌名刺猬正正是他的写照，自己由细到大人际关系都比较弱嘅，久而久之亦都怕同人相处。新嘅一年，佢希望可以建立内在嘅安全感，做一只可以拥抱别人，亦都同时被拥抱嘅刺猬。作曲安俊豪自己，填词林若玲，编曲 DC Eagle Chan，监制杜志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安俊豪《刺猬》。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阿 O 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七点三十七分，室外气温而家十八度，相对湿度84%啊。咁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咁啊，我之前咧就见过我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咁佢咧就做呢一个 speed dating 嘅，即系开呢、這个嗰啲配对公司咧。咁佢都做咗大概有10年嘅时间啦。一开头嘅时候咧，我系因为做访问而认识佢嘅。咁啊，后屘咧就做咗朋友啦。咁见面嘅时候，通常大家都会即系交换下近况啊，点啊，咁有冇影响啊？咁当然有影响啦。咁佢就话咧，个形式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始终咧，人无论喺咩时候都好啦，即系就算几咁艰难都好，喺寻觅伴侣呢一个过程里面咧，即系都系必须噶嘛。 好难噶，而家 系难咗啊，系啊， 要有安全距离啊嘛。 系啦，咁所以咧，佢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咧，咁佢哋公司都有一啲形式上嘅转变啦。可能以前咧就会多啲大家听过嗰啲咩 table for six。即系譬如可能几个人咁啊一次过出嚟咧，咁啊大家见到大家互相去倾下偈啊，咁啊同呢个倾完同嗰个咁睇下有冇一个啱啦。 不过我都要补翻正话嗰句先啦，要有安全距离。就算咧喺疫情之前咧， 系 或者之后冇咗疫情咧，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嘅。 因为陌生人 系嘛，唔应该太过亲近嘅。谂下都唔好太过分。 都应该睇定啲先。 睇定啲先啊！ 咁但系而家佢就话其实都好耐啦，即系自从疫情嘅时候，或者即系最近咧，佢都会话，就算有搞呢啲活动咧，都变成一对一。咁因为譬如你限聚嘛，即系嗰啲台啊、食饭啊咁样，通常佢哋咧就会即系佢哋公司就会促成佢哋就系、是、帮佢哋约一个靓啲、好啲嘅地方，或者系悠闲啲，你会坐耐啲嘅地方，佢会帮你拣埋嘅。 会唔会好似啲小朋友上堂咁啊 ？Zoom 吓 ，Zoom dating 得唔得 ？Zoom 咧一阵又有嗰啲美妆 app 咧，你见唔到真像咧，都几假下嘅。点 啊？打晒灯咁样， 咁你就算见到个真人，佢都可以化晒妆整埋容嚟噶嘛？系咪先？ 但系科技嘅假再夸张啲咧，即系即刻觉得化妆嘅。即係真係修飾咯，但係科技嗰啲係大執喎、 啊。但你呢個都可以考慮一下喎、啊。如果真係好嚴峻嘅時候，嗱、佢就未去到呢個情況嘅，佢淨係話因為可能約出嚟食飯嘅時候都有一啲嘅限制啦。咁所以而家咧，佢就通常係譬如攞咗一啲資料，即係大概嗰個背景係點啊，你嘅要求係點啊，咁佢就會自己咧幫佢哋配對，即係阿 O 想揾嘅同 Kitty 想揾嘅都差唔多、啊，同埋佢哋。即係佢因為做咗咁耐啦，佢大概會每一個人見過之後，佢會即係有啲印象啊 ，mark 低一啲即係 remarks 咁啦。 但係收費有冇平咗先？而家一對一啊嘛， 而家一對一係啦，即係譬如我覺得你哋兩個係 match 嘅，或者你哋係揾嘅嘢係相近嘅，咁我就會幫你哋揀一個地方，咁就。帮你哋咧约去嗰度食个 tea 有冇平咗先？ 我冇问啊，你系冇想知啫。 嗱，因为点解咁问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以前我嚟一次我见几个，而家我嚟一次见得一个啫。 喂，咁你呢啲重质唔重量噶嘛？ 系， 你咁多个啱都冇用噶。 咁点都要咩噶？ 拣下系咪？拣下，有得拣先至可以做老板啊嘛，系咪 你最后咪又系要一个，系咪先？ 即系过程里边可以。多啲选择啊嘛， 明嘅，家家有求啫。咁你个朋友仔当生意仲得唔得而家？ 佢都 OK 嘅，都 OK 嘅，即系佢所以咪话即系无论咩嘅时候，大家即系想有一即系搵伴侣，即系呢一个心唔会因为一啲原因而算啦，我唔要啦咁样。咁只不过可能个方式转换咗。咁我寻日咧，我又喺网上面见到咧有一间食肆啦。咁佢咧又其实最近佢啲宣传都几劲啊。 或者幾突出啦。咁啊，嚟緊咧見到即係情人節咧，又搞呢一啲嘅配對喎。 又情人節係。 係啊。 哦，唔紧要啦， 咪咁唏嘘字啦。 新年之后就情人节啦，情人节之后就咩噶啦，系啦，啲电局嚟噶啦， 系咯，仲未挂咩？系年年都咁样循环噶啦。咁但系佢呢一个嘅食肆咧，就都有啲噱头嘅。咁啊话即系帮搞，又系搞嗰啲一对一嘅配对。咁佢攞个咩嚟做招来咧？ 煲仔饭啦、 啊。唔系，因为佢本身咧 关咩事咧？ 就 騎呢啲可能有想法啊， 又係最近啦，食盤菜啦、 啊。嗱，煲仔飯啊，食盤菜嘅盤菜可能太大胃口唔得，但煲仔飯真係可以搞配對。點解 咧？ 我唔係忽發奇想，因為起碼有等嘅時間嘛。 哦，你即係淋咗豉油落去吸住個蓋嗰幾分鐘係嘛？傾下偈 咁咁你啱未喺嗰度已經好投緣咯。但如果唔投緣，你咪喂个饭食得咯，帮你帮起佢啊！咁样 都系嘅，即系唔系话讲少，仲话哦，讲到食煲仔饭咧，我哋之前旧年嘅时候未讲问过一个如何食煲仔饭嘅正确方法噶嘛？即系究竟你揭开个盖倒豉油再冚翻埋啊，定还是盖都唔揭喺个煲盖边嗰度倒落去咧？咁如果我哋有呢啲方法咧，你多咗一种好特别嘅话题同个对方讲 呢、這个话题好有趣啊！即系有阵时咧，男人咧揾伴侣咧，即系钟哥都讲好耐啦，就系话你通常都揾一个终身嘅伴侣系似你妈咪嘅模样噶嘛？你讲咗好多次啦。咁你妈咪系俾啲咩你食啊？我细个妈咪 都系煲仔 咸鱼肉饼饭咯。咁如果你话喂，依家重新俾我结识一个异性或 speed dating， 如果食煲仔饭，咦，对方可能中意食梅香嘅咸鱼，我又系、 我都系、 咦，啱啦， 系啊， 简单好多、所以煲仔饭 speed dating 咧。我覺得好有得做， 唔係你咁講咧，我直頭覺得食肆嘅 speed dating 都有得做，因為 有啲好扮嘢啊，有啲又鋸扒，跟住啲人又會話：哦，你飲咩酒啊？跟住嗰個人又話：啊，你飲平時飲乜？我覺得太扮嘢啊！其實人同人嘅生活最後回歸基本就係落茶餐廳食飯啫嘛，或者即係得閒整個臘味飯食下啫嘛。 咁又都不得不唔可以否認，有啲人真係餐餐都要去鋸扒開始立 fit 嘅， 即係佢喺嗰度先揾到共鳴咁冇計啊！咁咁咪揾翻。嗰啲層次嘅朋友咯，係咪先？係啦，喂，咁但係呢一個咧，我又覺得佢都揾到共鳴喎，因為佢本身咧就食米線嘅，咁你知道，你知 嗱，所以我都 你都捉到路㗎啦， 捉到㗎啦， 捉到路㗎啦。咁點解咧？因為食米線嘅時候咧，大家都揀唔同嘅辣度啊。咁呢一個佢好 hit 到我咧，就係話，因為咧好多時候你同朋友又好，同屋企人又好去食嘢，如果你本身係好中意食辣，即係好似我咁樣咧。咁你叫大辣或者叫啲好劲嘅嘢，咁但係原来同你食嗰个人佢唔食得嘅、或者同台嘅人佢全部都食唔到嘅，即係你分享唔到嗰种喜悦、 我以为专登揀米线呢就係、嗰个 speed dating 嗰个人呢俾说话嗰个老板呢即係你朋友听 呢、 米线我啊 唔係呢個唔係佢搞嘅，係啦，純粹即係嗰間餐廳嘅老闆搞嘅，係啦。 叻喎呢個餐廳老闆， 好嘢喎！ 佢最近都幾多呢啲噱頭嘢，咁佢就話咧以辣會友啊，呢個亦都係咧我諗係好多中意食辣嘅人嘅一個心態。即係之前阿鐘哥咪介紹我哋睇嗰套即係食辣 新辣度，新辣度 係啦係啦。咁嗰個咧，我覺得都引起到好多食辣嘅朋友嘅共鳴嘅。 鐘哥介紹我睇嗰啲啊，全部都記得睇㗎。 係咪？我都有睇，你有冇睇新辣度啊？ 我有啊， 唔系你介绍我睇嗰啲，我日日睇添。 你有 系我介绍嗰啲，你哋唔睇啫嘛。 呢你对上介绍过边套啊？ 我冇介绍好耐啦。 我记得啦，有套西班牙电影，唔知咩，跟住我连个名都唔记得咗啦。哎呀， 唔紧要啊，我搵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咯，咪系嘛，即系好似食辣咁。 你生活得几愉快，所以系啊， 好开心啊，系啊，知音人唔系周街都有嘅，同你讲。 人都高咗啊， 辣方面 OK 嘅，但系对于嚟西班牙嘅作品嚟讲，我就有少少保留，我个人嚟嘅，有少少保留。 唔紧要啊，不过咧，佢呢一个咧都同你哋头先讲都有啲不谋而合嘅地方，就系佢咧其实都系挑选几位嘅啫，就做呢一个嘅配对啦。咁当然佢都系一个宣传嘅作用啦。后来佢会即系喺呢个配对过程，甚至会拍片咁样摆上佢哋自己嘅网啦。咁但系第一轮初选，即系哇，你食几辣啊？中意食啲咩餸啊？咁嗰啲咧，佢系真系用。网上面嗰个 Zoom 咧，去到帮佢做啊，即系佢会帮你即系 screen 嗰啲参赛者咧，佢都系即系上网去睇，即系啊望下你，同你倾下偈，跟住先至拣三男三女咧。 有咩着数啊？有冇得一世食米线啊？如果撮合到个姻缘嘅话， 佢 有 coupon 嘅，佢 coupon 系 啦， 都 好啊，都好， 少少地啦， 食到半碗， 系咯， 赞助你半碗米线咁样， 几嚿水咯，系啊，啲限量精品啊咁样咯，咁啊，但系最紧要，如果佢真系帮你配对到一个一齐食辣、食出感情来嘅咧，都几有趣。 我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被共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转职，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挨，晴冷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失看你，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偶尔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肆，为你的坚持难以舍，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怎会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权利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7:50听过有 J 风冯允谦生不逢时。 嗱 ，Kitty 头先咧就讲到一啲饮食嘅特别嘅招来嘅招数啦，咁大家疫情期间咧可能都多咗咧去帮衬 station 嘅，咁呢排可能又会少翻啲啦，因为大家都足不出户多咗啦，咁啊讲一啲大家捉不到而且去唔到嘅地方嘅一啲特别嘅包装同埋招来啦，呢、這、一个咧我觉得真系简直系为钟哥度身订做嘅，你可能去到嗰度咧，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啊，将来唔知道到底通咗关之后咧会唔会可以仲有呢一啲嘅优惠或者系呢啲招来啦，就系、是。 讲到呢日本呢一啲嘅酒店啊，即係你知温泉区其实都系呢啲季节叫做旺季嚟㗎嘛，以前。咁而家就比较少啲人啦，就算佢当地嘅人都可能会少咗啦。咁为咗呢去招来一啲生意同埋吸引啲人嘅注意呢，佢哋就搞咗啲新嘅噱头。以往呢我都知道啲温泉旅馆同埋酒店呢，即多数都系用一啲嘅优惠啦，或者系酒店不外乎都系话乜嘢主题嘅自助餐，或者乜嘢嘅飲食，或者交埋啲少少嘅几日嘅本地团咁样啦，即以往去买嗰啲 package 通常都系咁样嘅旅游区啊嘛，因为咁今年咧，因为佢哋话咧本地嘅客人咧就为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有一啲新嘅招来，就专系咧攞一啲唔同嘅主题，就摆入去啲温泉旅馆嗰度咧就做生意，就做招来。而佢今次嘅主题咧就系、是。每一个客人呢入去住嘅时候，即通常你入到去酒店你就会去嗰个 counter 嗰度 check in 啦，即係同佢讲我订咗几时几时我姓乜嘅住几晚咁我做啲手续啦。咁佢话你原来呢今次所有嘅客人去到呢个旅店嘅时候呢，第一件事就要去到个柜台嗰度呢回答一条问题。咁而呢一条问题呢个答案只能够系 yes 嘅啫，即係你唔可以答 no 嘅。如果你答 no 嘅话咧，你就冇得入去住噶啦。 即系嗰个问题就系个老板开出嚟。 系啦，个老板开出嚟嘅。而呢一个问题咧， 我只可以答即系 yes。 系啦，你一定要答 yes。而咧，你如果要答到 yes 呢个答案咧，你去入住之前咧，你又要做啲准备。就系咧，你要扮演一个角色，因为呢一间温泉旅馆咧。叫做外星人酒店 哦，即系嗰啲咩角色扮演啊，嗰啲玩嗰啲差 不多啦。嗱，你唔需要一定系即系由头到脚都着到成个外星人咁先得嘅咁。咁但系因为咧，佢嗰个嘅问题咧就系会问你啦，你系咪外星人？如果你系嘅话咧，你就可以入住呢一间酒店啦。咁样咁，因为其实佢系即系类似一个你当好似主题式嘅入住咁样啦。佢就希望佢即系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喺呢个外星人主题底下咧入住嘅宾客。全部咧，即系你眼望眼都觉得大家系有啲外星人嘅特色嘅、哦。 我有咩要做嘅先？ 你有咩要做？ 我使唔使要扮嗰个外星人？即系如果系话，我系阿凡达咁咪大件事，我日日游到自己蓝色翻嚟咁样。 我谂佢唔鼓励， 我仲要浸温泉翻晒落去。 我就想话佢应该唔鼓励你扮呢个角色。嗱，佢呢啲宾客咧，佢就有啲嘅相片提供嘅。譬如有啲人咧就系、是、我带咗一个好似系外星人嘅证件咁样。嗱，呢个就出示咗呢个证件，即系自己整啦，好明显系啊。就话我就系外星人啦咁样。咁你可以自己谂嘅。有啲人咧就可能由头到脚咧就着嗰啲咧，大家都觉得是好是外星人特征的一些衣物啦，头套啊。 不是另一个外星人，我想起的就是 IQ 博士里面的宇宙魔王。 即是很多品种。 Happy 生了一个头那个。 是一个卡通版的有中国版的有西方版的。 嗱，佢亦都咧入边咧，即系适逢佢呢个主题啦，咁大家就可能会谂啊，都系同平时一样啦，系咪就系咁咧？咁佢原来咧，佢话佢将佢所有嘅房间啦、食嘢嘅地方啦，同埋温泉区咧，都全部变晒外星人适用嘅主题。咁包括啲咩咧？譬如咧，如果你哋浸过温泉，应该有啲印象咧，就系咧，其实你一入去嗰个温泉房啦，同埋嗰个俾你摆浴衣嘅地方咧，通常都会有啲指引噶嘛。即系你知日本好中意就系每一个地方都会好清楚话俾你知，你要有啲咩。步骤或者教你其实正确嘅温泉步骤系点啦咁。 咁佢写晒外星文咯，佢系全部都唔识睇，然之后好多意外发生。 如果你唔识日文嘅，你去到见到啲日文都觉得 系 外星文嚟噶。 嗱，佢就文字上冇改变嘅，都依然系写日文嘅。咁、但系咧，佢话图像上咧，即系平时佢可能会画个人浸温泉嘅公仔俾你睇啦。咁佢今次咧就用咗大家即系可能比较对外星人认知得多嘅嗰个样，即系大眼啊，个头比较大啲啊，那个形象就全部画晒入去佢入边所有嘅告示啦，同埋指引里边。 不过如果指示嗰个男女洗手间最好唔好啊， 因为好难分啊嘛。 系啊，可能原来外星品种个男系冇嘅，女嘅先有嘅咁样。咁我去到我入错，咁唔关我事喎，系咪先？ 咁佢可能就会加翻啲我哋人类认知嘅特征啦，即系可能加个蝴蝶结同加个煲胎嘅分别咁样啦。 原来外星人有蝴蝶结咧，系女嘅，又系盏假嘅。 唔系，我哋要咁样谂，因为。如果外星人真的已经在地球上而又要帮衬这个酒店呢，他应该对我们人类的文化，即地球人的文化都会有少少熟悉的。所以他都算是一个外星融合了地球文化的一个主题啦。但我就因为我不知道，即我自己都有些兴趣去看一看这些这特色的主题。 这个我麻麻地。为 什么呢？你不觉得有些真的外星人真的会在里面吗？ 因为他是一个浸温泉的地方搞这个噱头。如果他是譬如酒店，我 我覺得冇所謂、啊 嗯， 甚至乎餐廳都 OK、 嗯。 但係如果係浸温泉，我點解要扮外星人去沖涼咧？即係因為外星人，如果我哋裝扮自己做外星人，我哋多數都要靠一啲服裝 啊。 但我浸温泉係除衫噶嘛。 係啊。 咁我哋成日都除衫，我點樣扮外星人咧？一望望自己，咦，我明明係人嚟㗎啦，係咪先？ 所以你咪可以好似頭先我講個例子咁咯，淨係帶張 pass 咯，即係我喬裝咗成個樣，我都係地球人嚟嘅。只不過我有個證件就係話，誒、欸，我有個外星嘅任務咁樣嘅啫、嗯。即係呢啲要好靠自己上咗空間。 咁同埋咧，即係去到咧，如果你想識人或者同人哋傾偈，又係好煩。咁有我睇，我由細到大。系睇ET 大噶嘛，一去到见到人想沟通嘅时候，就伸只中指出嚟，咁先沟通到，又系唔好意思，ET 奉号，又伸只中指出嚟，咁就唔系几好。 又唔知系咪同一类啦， 系咯， 即系钟哥，你都知道话佢好多类噶嘛，系咪先？咁唔知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疫情期间，可能大家都系各出其谋啦、嗯，有唔同嘅一啲咁样嘅主题招来啦，都叫做系。咁但系其实都睇得出，就系佢哋本身好好生意嘅人，咁而家都要搞咁多噱头。咁、而且又要即系去宣传埋咁样。 不过你讲起，如果你话去浸温泉咧、其实浸温泉即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住过一啲温泉嘅旅馆咧，其实你真系唔使搞咁多嘢，离、不开。如果你有个譬如你间房自己本身有一个私人嘅温泉嘅、基本上你就咩都唔使做。你咪喺里边浸咯，嗱、当然你唔一次你唔会浸好耐，你唔会浸一个钟头咩？即系人都出事噶嘛， 巢晒皮 啊！唔系啊，直头会有出事添噶，因为都可能系浸得， 应该系十零分钟就 可能都唔得 嘅， 五六分钟、 咁短嘅啫 唔好浸太长时间啊嘛。咁但系你可能譬如我早晚每日一次，咁你已经冇其他嘢想做噶啦，系啊，浸完之后啊起身。食早餐， 跟住又浸啊嘛， 咪咁快唞，瞓个再瞓一瞓。 佢而家咪就系等你落去食早餐嘅时候，见到咦有呢啲 外星人， 有啲嘢玩下。同埋我觉得佢叻嘅地方咧，就系、因为好多人即系譬如自己搞活动或者搞宣传咧，佢、自己嗰间嘢要做好多嘢噶嘛。即系我当如果你要即系增加一啲设备，令到每间房都要有个温泉喺度嘅，咁你要即系投资好多噶嘛。而家唔系你哋嚟嘅人，你自己扮， 你自己大， 你吓自己啊，你自己搵大家打卡啦咁样。 其实這個真係，佢真係冇乜特別裝置係令到你覺得佢係關呢個外星人士，冇噶，即係裝置上冇噶。嗱，譬如你話萬聖節咁，佢可能都要整間鬼屋啊，咁間鬼屋都要揾人扮鬼啊，咁都即比較資源會多啲。咁但 Kitty 話真係呢一間嘢又真係冇咯，佢純粹叫你自備一啲用具，仲要係嗱，你一定要扮得似啊，你一定要俾我哋覺得你係外星人，我哋先會放你入嚟。 咪都好嘅，起碼好過咧，即係唔係香港有好多即係你譬如睇報紙打開咧，見到啲咩名人娛樂版咧，成日離不開都係睡衣派對啊。如果唔係咧，就咩中學之夜啊咁樣 校服派對， 校服派對，不如搞下呢啲外星派對，即係多啲新花款搞下咯，唔好嚟嚟去都係著下校服啊，话睡衣咁样咯， 都系嘅。不过即系浸温泉呢样嘢，可能就令到大家想去旅行嘅心态又会再强烈咗啦。即系香港只能够开个浴缸，整个热水浴顶住先啦。 喂，咁如果屋企有个浴缸都算好、 都幸福噶， 都幸福啊，唔系个个有噶。 咁都系，咁啊，大家即系都要揾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放松个身心。不过嗱，讲真的，如果你喺屋企选择用呢、這个热水浴去到放松咧，都唔错嘅。即系始终都系喺屋企，我都 系 好鼓励大家喺屋企揾啲节目做下， 就 预期系好过出去嘅。 就算啦，屋企冇浴缸咧，我之前都系揾一个大啲嘅桶嚟浸脚咧、哦，冬天都觉得好舒服，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浸高少少咯，去到膝头哥差唔多膝头哥嗰啲位、 大浴桶咁啊，大家揾下唔同嘅方法放松身心啦。 系啊，同埋话今个礼拜六晚开始气温又转凉 啊 嘛， 系 啊，大家预备冲个热水凉啦。 第一阶段将持续到下个月九号，俄军将陆续抵达白俄境内。并开始守卫重要军事设施。到行动第二阶段，俄白两国将会在下个月10号至20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20艘战舰和补给舰进入指定海域参加军事演习。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2点，跌235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 7.786， 英镑 10.501， 瑞士法郎 8.52， 澳元 5.567， 加元 6.166， 新西兰元 5.219， 欧元 8.817， 每百元对港元 6.83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1.31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2.66 美元，卖出 1843.4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元朗警署对出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元朗警署啦，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都系正常。咁而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呢啲佢作为做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日，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胡子蓝乐团全新作品 Panty Machine， 佢嘅 MV 系由 MV 著名导演新保拓人担任制作，透过乘搭电梯开启另外一个宇宙嘅故事，同平常嘅 MV 不一样，可以睇到生动搞笑嘅胡子蓝乐团。展现出除了歌艺之外，原来乐团的幽默感也都相当丰富。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蓝乐团 Handing Machine。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胡子蓝乐团 Handing Machin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8:09，中哥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琴晚我瞓得好差吓，咁啊，美股嘅来回。 来回地狱啦，跌接近1000点，跟住反吸 又翻嚟啊， 又再翻嚟升翻90点，真系唔够佢玩。咁、交俾 Kenny 要睇睇啦，真系要请啲著名股评人帮我哋睇下，喂，美国个市搞乜嘢，有冇机会影响埋港股表现？嗱，我哋先试下美股个仓，我上年清晒噶啦，已经，但系睇到都觉得震惊啊嘛，系咪先？ 系啊，嗱，好似头先你讲啊，真系好似嗰、那个歌词咁啊，来回地狱又折返啊。 系 咯，我觉得而家咧，美股咧就有个我觉得个新嘢更加贴住。而家咪只歌好兴咩？原来谈恋爱是有乜回事啊嘛？ 系啊，哇，好新啊，Kenny， 好紧贴啊， 好紧贴啊 ，Chantel 啊，好嘢 啊。所以我头喺投资者方面咧都几忐忑下。不过咧，美股喺度好、啊，所以见到佢咧，听通常咧就系就算急跌咗之后嘅话咧。好多時都有急彈嘅情況出現嘅，咁點解有啲投資者咧？其實而家越來越多投資者中意炒美股就咁解，第一首先就可以一股一股買，易啲啦。第二 係一股一股買啦，入場費就低啲啦。 係啊，咁有時咧就係呢個跌嗰陣時嘅話咧，即係佢。急跌唔緊要，美股急跌完咗之後急彈啊嘛，咁咪反而有個機會咯。即係港股之前咧冇乜人後咧，或者啲投資者冇乜心機就咩咧？因為佢陰啲陰啲咁落啊，陰啲陰啲落嘅話咧，你冇波幅啊嘛，咁你好難即係有個賺錢嘅機會喺度咯。咁所以你見到美股啊，真係有啲神乎其技嘅，講真就真係。咁港股都叫好翻啲噶啦，講真，因為你睇翻佢而家即係自從呢個由低位彈翻上嚟之後咧。雖然25000点都頂住啲咁樣，但係就起碼你叫琴日咧低開完咗之後咧，叫做收窄咗個跌幅咯。咁你唔好忘記喎，星期五咧，其實上個星期五咧，美股都係唔好噶嘛，尤其是納指方面咧都跌超過2.几%噶嘛。但係港股都算係穩定咗噶咯，我哋覺得係。 咁啊，即係美股同港股方面就波動啲啦。臨近年尾希望平穩啲啊，中哥平穩有咩想法？ 喎、我咁睇喎， 係咪 嗱，如果我睇唔通個市，或者唔知啲上上落落點樣咧，唔睇啦，即係睇。嗰間公司上市公司嗰啲老細做啲乜嘢？我睇佢哋做啲乜嘢，我咪知買唔買得過咯。即係譬如話最近睇咧，呢啲中資電信股有好多嘅佢哋啲老細們咧，咦開始增持喎、 哦， 又或者間公司回購喎。咁其實呢啲係咪啲指標？即係俾自己睇睇，咦佢哋自己都睇好，咁我應該可以落住啦。係咪可以咁樣睇咧 ，Kenny？ 嗱，理論上係嘅，不過咧就未必一概而論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嘅，即係譬如好似如果啲高估值嘅股份啦，之前有啲即係科技股咪都出嚟做呢個係即係回購噶嘛。咁其實就幫助不大，因為佢估值方面咧都係非常之高喎，所以咧對嗰個係即係對股價提振嘅作用方面咧就唔大嘅。即係除非佢話大量去回購啦，咁啊，因為回購同埋增持係兩件事噶嘛。回購嘅話咧，如果上市公司回購嘅話，就註銷嗰啲股份噶嘛。咁就令到嗰個係股數方面嘅流通就係少咗嘅。咁如果係增持，即係通常大股東增持啦，咁啊就嗰個股份係大股東買咗啦，就冇註銷到嘅。咁就有係其實兩者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個效果大家都會覺得其實會減少咗街貨，咁令到嗰個係供應量減少之下咧，就對股價係會升。咁但係如果高估值嘅股份嘅話咧，就幫助唔太大。但係如果有啲有時啲股份方面咧，好似譬如之前大家好留意就係話長和係啦，成哥出嚟登持嘅，大家就會覺得已經見咗底咧。通常因為呢啲股份都係去到 undervalue 啊，discount 到 NAV 好大啊咁樣。咁變咗，如果有大股都出嚟增持嘅話咧，都反映翻個價咧，都貼近一個底位咯。咁呢啲效應就會明顯啲嘅。咁電信類股份都係明顯，因為點解咧？電信股係估值係平啊嘛，通常佢吹緊都係10倍8倍 PE 啦。咁同埋而家市場個口味咧，你見其實你睇翻中移動啊、中電信嗰啲嘅話咧，都升咗唔少噶啦。因為而家投資者口味就係中意一啲係回報即係穩定啦，派息又好啦，咁跟住又個估值又唔高嘅股份啦，同埋我哋成日都講啦，呢排講抗通脹嘅股份啊嘛，呢啲咁嘅公用事業嘅話咧，就一定係抗通脹，因為個通脹一升嘅話咧，就加你電費啊、水費啊、加你煤氣費啦嘛，咁所以依家一定係順理成章可以加價 嘅。連唔係好升嘅鐵塔公司都升翻幾格啦，啲散户又開心啦。 咁我如果我買多一手，我即係唔算係增持，即係我係散客，我買多一手啫，唔算係增持。 可以話中哥自己增持， 我自己增持咯。但係你又唔係上彩嗰晚，你上翻娛樂版， 娛樂版啫， 你上翻娛樂版啫， 一手啫， 係啦，買咩好咁樣？咁啊 ，Kitty 再講下啦。 係喂，我尋日咧就同個 friend 傾開偈，咁佢就話啊，我有啲咧理數積分，不如換咗禮物佢啦。我咦，做咩咁突然咧？佢話。 唔 係啊，我佢話誒，我驚頂唔順啊佢咁樣咧。佢話啲積分都係換咗佢先穩陣啲、 哦。 我話睇到咁灰 啊 咁樣。咁跟住我今日咧打開報紙咁啱咧就講國泰，咁啊話咧國泰舊年就預料蝕61亿，不過比起咧2020年蝕261亿咧，都真係收窄咗好多啦。嗰個蝕嘅錢。咁但係咧又講翻，因為咧由12月即係啱啱2021年嘅12月底開始啦，咁又再即係政府再收緊咗一啲嘅旅遊限制啊，機組人員嘅檢疫要求啊，咁啊到譬如而家2月咁疫情又再好似翻翻嚟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就會諗啊，嚟緊呢一年即係2022年會唔會又翻翻去之前嗰個虧蝕嘅水平，即係大家會睇得唔係咁好咧？咁啊 ，Kenny 你又點睇咧？ 其實咧真係好被動嘅，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國泰基本上就好似頭先咁講啦，就真係睇翻嗰個係幾時嗰個政府嗰個政策方面咧係放寬翻啲即係旅遊啦。咁依個又睇真係好睇疫症喎，即政府又係被動啊，即政府都係睇個疫症嘅嗰個發展嘅情況係點，咁先至會係真係放寬啲措施。咁所以公司就即係其實完全係冇咩做得到嘅，除咗控制成本之外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得個等字啫。咁就其實而家唯一個做法嘅話，就可以係將每個月蝕嘅錢咧就減少。咁而家其實就管理層都有講啦，就而家每個月就蝕10-15亿啊嘛。咁比起之前蝕幾十億一個月嘅話咧，係少咗噶啦。因為你之前蝕嘅錢咧，真係唔襟丟啊嘛。因為政府都係俾咗幾百億注資落去噶嘛。咁你蝕下蝕下就冇噶啦嘛。咁所以變咗都係要將盡量將嗰個每個月嘅現金消耗係減少。咁另外就唯一亮點就貨運咯。你睇翻佢公布咗數字方面咧，舊年個貨運咧係增長0.几%嘅。咁就即係呢個環境之下有增長算係好噶啦。你係客運嗰度咧，其實係跌90%嘅，就 幾%係 86%有啲。咁如果你睇翻咧，就係都唔知咧12月份方面咧。按年咧就無啦啦升咗1倍几嘅客運都，咁但係當然如果你相較2019年嘅話咧，都仍然係跌90%几啦。咁相較嗰個冇疫情嘅時間，咁所以你見到都係冇辦法，都係要盡量控制個成本啦，同埋即係減少嗰個係經常性支出，先至可以捱到個時間啦。同埋我相信咧嚟緊政府都仲係要注錢嘅，應該係。 咁政府注錢即係市民都。而你嗰啲理數就供緊㗎啦，其實係啦。 積分換換咧，係我自己諗下先。 自己諗下。 即係其實你想問下 Kenny 應唔應該換積分咁 係啦。咁好。 航空業咧，其實就算喺正常嘅好景嘅時間嘅話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賺行業嘅，因為就好正常嗰時咧，你睇翻佢哋嘅即係嗰個內部回報率咧 ，IR 咧都係好低嘅，都係講緊低單位數字。但你諗下喎，航空業咧係一個好大嘅資本性密集，即係個 capex 好大，即係喐下講嘅錢都係非常之多。但係個回報率係非常之低嘅，所以你見到全世界啲航空公司咧，大部分都係國營嘅。你睇翻內地嗰幾間東航啊、國航啊、南航，全部都係國營嘅。所以係一個即係有少少係提供一個服務或者提供一個係基礎設施俾嗰個社會咁嘅嚟性質嘅。 咁所以咧，即係為人民服務啊，未必賺錢啊，意思你賺太多又要均富㗎啦。咁所以當中都有個理念喺度啊。咁啊，頭先講完即係飛機行業嗰啲壞消息啦，講下啲好消息，咁風利業咧發盈起啊，咁啊料全年咧多賺4倍，近排咧都好多盈起股啊，包括航運股啦，嗰兩隻都不斷發盈起啦，即係中遠海控啊，或者即係呢個東方海外啦，都幾好。咁啊 ，Kenny 呢啲盈起股散户可唔可以捕捉下？ 嗱就又係要分開嚟睇，因為咧你而家講緊嗰個發個盈起咧，就係 historical 啦，係舊年嘅情況。有好多行業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咧已經係好噶啦，因為其實你而家依個係末期業績嚟噶嘛，你中期嗰時好多行業都睇得係好噶啦。咁所以股價之前咧炒上去，譬如工豐都係啦，之前炒到好勁啊，都已經靠咗好嘅業績嘅因素喺度嘅。咁所以你就要睇下究竟咧，其實今年啦，2022年咧係咪真係咁好？第二咧。有個指標都可以提到嘅，其實你睇到啲公司方面咧，舊年嘅下半年咧，相較舊年上半年方面咧，就已經係放慢咗嘅。譬如好似長氣咧，睇到啦，長氣其實公布咗業績噶嘛，好增長 OK 喎，但係個股價 係咁垂落去， 係啊，因為第四季係放慢得好緊要嘛，咁所以你變咗咧，你而家睇個大數咧係 historical 嘅數嚟嘅話咧，咁未必係一個即係完全成個清晰嘅景象俾你睇到咯，你要睇埋。 即係分析埋裏面啲數據咯，即係所以咩魔鬼細節啊嘛，又 係啊，細節在條款之中啊，咁大家就要認清啦，咁啊投資股票都係啦，咁啊參考多啲，做多啲功課咧，就無往而不利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好嘛，多謝你， 拜拜，拜拜，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呢、這个优惠呢都叫埋小白同埋芭比一起出嚟傾下先。 好啊， 免费请你哋睇靓嘢都算係优惠啊。眼睛食冰淇淋。 去花去睇花係咪啊， 你唔好话叫我哋望住你全日喎、 啊。唔係，我唔会做啲咁嘅事情嘅。年尾流流我都想逗你试啊嘛。嗱之前 望住阿 Kitty 好啊，连咪咩啊？ 嚟啊嚟啊！我准备接招。 嚟啊嚟啊！好嘢啊！ 好 嘢咯！ 好嘢！ 靓女， 做咩突然间收翻咧？唔紧要，听我讲。嗱，之前咧，如果大家有睇奥运咧，其中一个即系令大家眼睛食冰淇淋嘅，咪就系嗰位英国跳水王子兼嗰个奥运嘅奖牌得主。 你啫，你啫， 我都冇食。 你覺得係你覺得係食冰淇淋啫。 阿芭比你有冇食啊？你 我唔係睇佢本人，我係睇佢嗰啲作品咯。 係啦， 即冷衫 冷衫人啊嘛。 你話你冇睇，你都噏得出啦。 唔係，我唔會覺得係食冰淇淋咯。你覺得食冰淇淋啫嘛？我都覺得食朱古力。 哦，都好啊。 即嗰一排腹肌。 咁咪都真 都算㗎啦，都係好嘢食啊， 都係 好 嘢 係啊。你冇睇？ 有咩好睇啊？即冷衫啫嘛，未见过咩？ 呢啲你食酸梅干啦。 阿叔有咩未见过啊？ 你冇见过人一排腹肌跟住即冷衫啊？我就真系未见过。 咪咯，都要望下嘅。咁啊，我仲 follow 咗佢添啊，真 系 好多作品睇嘅，系啊，同埋好多朱古力睇嘅咁样。咁啊，嗱喺香港有咩睇咧？就系嗰佢即好多冷衫，同埋咧佢都即到神乎其技噶。佢唔止即冷衫啊，即一啲公仔啊，一啲地毡啊，即系总之好多 pattern 嘅图案咧，佢都即得好好。咁但系正所谓高手在民间，除了他之外其实香港都有一班人咧，即系整呢啲针织嘅手艺都是非常之出色嘅。咁其实我记得好几年前啦，喺街头都曾经，我记得系铜锣湾我都有见过，譬如系一啲灯柱啊、栏杆啊，咁喺一啲节日咧，佢都有装饰到嘅。咁今次咧又再遇归来咯， 系、啊，好似系啊， 系啊，系啊，咁今次咧就唔系喺铜锣湾，今次咧，佢哋就出现喺荔枝角。咁咧，你去到荔枝角近日咧，就会发现有一啲好可爱嘅针织小动物咧，出现咗喺呢个长荔街同埋长义街嘅栏杆上面。 系啊、哎，我嗰时就系话，就算之前嗰一次咧，我都觉得有啲即系好难保养啊，因为你打风落雨啊，因为嗰啲针织嘢你系有啲窄细。 我知道啦，可以俾翻把遮仔佢哋， 即系又要整一把遮。 唔系，我见啲人咧揸电单车嗰啲，咪有把遮仔插。喺度 咁啊！ 真系一把遮嚟噶，跟住插喺个车头嗰度咧，就挡住个电话咯。因为电话要睇地图啊嘛，咁咪用翻嗰啲遮仔咁挡住。 但系冇咗佢将嗰个针织品变成一个即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嗰个原意啦嘛。 系，咦？但我真系冇谂过落雨点算，因为拆都唔系办法。嗱，你话如果就咁一个公仔头凹落去，就话可以即刻拆啫。但系我睇相咧，见到譬如嗰啲栏杆咧，即系围住马路边嗰啲，佢系真系一路。翹都幾長 嘅，係 㗎，係啊，咁唔知道點算咯，咁可能濕咗就都冇辦法㗎啦。 之前都係咁有， 係咯，都係有佢㗎啦。 濕咗會乾嘢， 係啦，咁有啲咩睇下咧？ 唔好睿智啊！ 係啊，直頭你唔講我唔知添。 嗱咁样嘅，佢咧好多即全部嘅针织装饰咧，都系人手一针一线去制作嘅，100% 就香港制造啦。咁啊呢啲叫做匠人啊，我哋叫佢即系啲手艺咁叻嘅匠人咧，佢创造咗出咩咧？有猫头鹰啦，有狮子啊、熊仔啊、猪仔一啲好可爱嘅动物。咁啊，希望即系喺冬天嘅时候，如果你行街即系见到呢啲咁得意嘅针织品咧，即系好似多添一份暖意咁样嘅。 系噶系噶， 其实佢哋应该快快手织呢个福禄寿嘛。 系喎，系过年咁样， 织翻个财神， 织翻个舞狮头、大肚佛咁样，大头佛系啦。 其实咧，我近年都买咗嗰啲布织嗰啲过年用品啊，每年都可以攞翻出嚟用咯。即系抹抹佢就可以，即系你唔使下都用纸张咧，因为你纸真系黏一年，下年会变黄咧。但有啲布织啊、激绒嗰啲咧，贺年挥春咧，可以环保用咗几年咯。 系不过而家都系兴呢一只噶啦，即系无论系你话新年又好，之前圣诞又好啦，即系嗰啲装饰嘅素材咧，都系比较环保啲。譬如寻日我咪买咗个木板咁样样嘅木板，咁跟住佢上面有啲字咧，即系挥春啊，跟住有啲头先阿 O 讲嗰啲嗰啲绒嘅公仔黐咗上去。咁其实呢啲你收藏咧，佢唔会变噶嘛，第二年即系嗰啲颜色啊，都一样可以挂翻出嚟。 不过就阿 Barbie 系咪话即系个财神啊？ 系啊，即啲金元宝咪几好？ 唔得啊！即系财神咧，唔系好意头啊！即财神 咁即咩啊？ 因为你执你嗰啲即出嚟嘅嘢咧，会穿咗个窿，即系会有疏窿啊嘛！你财神疏窿。咁咪即係 咁福禄寿都唔值得喎， 唔係幾啱數 喎。唔係啊，佢疏財咁，我咪可以去側邊執囉，唔係咩行過。 唔係啊， 講法唔同嘅。 落雨啊，都係嗰樣嘢。你唔可以揼濕佢哋啊。 你話財神揼 浸濕咗咪水為財 咯。 唔係你動物嗰啲都係野外野外。 唔係喎，但係食翻個字都幾好聽喎。你係呢個係布織啊嘛，係咪？ 針 織啊嘛，咁你咪織福織壽咯，福禄壽織福係咪？係咯，織壽 又講得通喎。 係啊，幾好聽㗎其實。 我可以黄大仙嗰个解签 喎， 俾 都 咬 翻 生， 唔使啦。我呢啲好口，唔系喺电台做，我都唔知喺边度应用得到啦。啲婚礼又冇晒，系咪先啊？ 咁应该织个阴字同埋织个德字啊， 系啊， 织翻啲阴德咁样， 即系整个头发系咪织啲阴出嚟？ 唔系，可以织发添，直情 织发都系好事嚟嘅， 织发都系好事嚟嘅。 好多嘢都要织嘅， 系啊。 嗱咁样嘅，佢呢一个嘅活动咧，其实都得到好多机构啦，好多方嘅朋友去到支持嘅。因为始终点解佢会拣咗喺嗰个地方咧？可能你哋行街啊，你哋都会知道咧，喺荔枝角佢咪有一个商场咧，长期好多时咧都有嗰啲一啲手工啊、手作嘅市集嘅，咁其实都好想即系带动翻呢一个嘅文化嘅，即系尤其是而家可能即系大家有时候即系唔系好多嘢做啦，即系疫情嘅影响啦，咁唔少人咧都真系去学多一门手艺。我自己有个朋友咧都系嘅，佢系因为即系两年前疫情嘅影响啦，咁佢份工就差咗好多，直头佢后来就 quit 咗嘅，咁佢咧就去咗整蜡烛。咁於是乎咧、 哦，我都識個朋友整蠟燭喎、 哦。係咪我啊？ 我今日都見到佢啊， 係 啊，一個朋友嚟㗎，係 咪啊？ 咩應該唔係啊？ 係咩、 啊？其實都幾多人去學嘅，即係前一排咁佢呢個蠟燭課程啦。咁後來咧，佢就真係自己搞咗個 workshop， 而家咧就變咗佢嘅職業。咁所以咧都可以係即係一條出路嚟咯。咁大家即係同埋而家都好覺得需要有一啲調劑嘅活動㗎嘛。即係自己手作仔啊，好療愈去做一啲嘢咧，咁都係。是一个风气咯，咁大家如果经过又可以去打下卡啦，睇下影下相， 系啊系啊，都好嘅，好嘅， 系啊，呢个喺荔枝角出现嘅活动啊吓，好，而家睇睇气温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5日系一年嘅第2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40日。1949年1月25日，美国一项用于表彰全国性或地区性电视工业杰出人士和节目的奖项艾美奖首次颁发。艾美奖的重要程度等同于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音乐界的格林美奖以及戏剧界的东尼奖。艾美奖是由三个相关但是彼此独立的机构各自负责一部分颁奖仪式，每个艾美奖表彰仪式都有自己一套提名和表决程序，如果要参与全国性艾美奖的角逐， 就必须保证该节目至少俾50%美国家庭收睇过。1月25日出生嘅朋友会为自己招致好多需要面对嘅问题，具有崇高理想同坚定信念，才华洋溢，具有从艰苦中挣扎求存嘅个人特质。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热血奋斗式嘅电视节目系咪你喜欢嘅类型？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得到奖项会唔会同时获得你嘅认受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葵涌村下葵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5名居民接受检测，其中发现5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60户，大约9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一个受限区域大窝口村富德楼，大约1695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1宗初步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685户，大约30户冇人应门。至于深水埗北河街169至171号庆丰大厦，大约8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0户，大约10户冇人应门。警方在秀茂坪村一个单位检获大约值17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拘捕2名17岁少年。警方根据线报调查，昨晚在秀茂坪村秀日楼截查2名可疑少年，其后在一个单位检获超过1公斤怀疑海洛因，一个吸食怀疑是吸食毒品器具，同埋一批疑似是用作包装毒品的工具。2名被捕少年涉嫌贩毒同埋管有吸食毒品器具，现正被扣留调查。英国政府表示将进入防疫新阶段，由下个月11日起，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入境英格兰之后，无需强制接受病毒检测。至于未打针旅客，亦都唔使自我隔离检疫。运输大臣夏博斯在国会表示，放宽规定令到出行旅游变得更加容易同埋便宜，并为业界提供确定性。不过对于未接种疫苗的旅客，出发前同埋到步之后，仍然需要接受核酸检测。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国防部话大约8500名美军士兵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需要时可以随时部署到欧洲。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话，为了加强盟国的防御能力，美国已经准备好向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提供军事支援。他话，如果北约启动快速反应部队或局势进一步恶化，五角大楼将确保能够迅速向欧洲提供更多的旅级战斗队、后勤人员、医疗和航空补给、情报、监视和侦察等额外能力。美国总统拜登和多名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乌克兰危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表示，会上同意俄罗斯一旦入侵乌克兰，将要付出严重代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9点，跌3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6，日元114.0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2，人民币6.33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46美元，卖出1842.97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深水埗嘅北河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北河街介乎圆洲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介乎圆洲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嘅一段北河街咧，需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咁另外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哋同我听住，上头有任务俾你哋，全程冇支援，只可以靠自己。一日未完成任务，一日都唔可以停。明唔明白？ Yes! 小朋友出发做大任务，电视真人 show《孩子城市闯荡记》，参与嘅小朋友每集都会被安排做啲从来未接触过嘅事，再从佢哋嘅表现解读孩子嘅心思。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这个公司职场上面，如果你有些事需要交代给你的同事、或者需要有些信息去到传达，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呢？ 哇，看看那件事重不重要咯。如果即是根据那些先后次序、 现 在来讲最不重要就是 WhatsApp 咯。 是 重要多少少，同埋 並 且要留底嘅 email 先， 我 email 先 係啊，一啲最重要嘅，你一定要親口講嘅，就電話或者親即係見面講。 我喺第二、第三位，同阿鐘哥你有少少調轉，我係最唔重要嗰啲， 就用 email 哦。 我直头冇用 email 添，我自己都冇乜 check email 嘅习惯。 但 email 先 formal 噶嘛，即系正统啲。 而家咧，即系嗱，譬如我好似我自己咁啦，我自己有阵时都会同啲日本朋友咧就有啲往来嘅。咁咧，佢哋其实一直以嚟咧就而家都系噶，喺 email 方面咧都系好工整噶。即系开头又话咩第一句咧就唔即系 hello 咗你先啦。譬如啊，梁生咁样你好。跟住第二句就已经系多谢你咁耐以嚟嘅照顾啊，佢喺工作上面辛苦晒啊，跟住讲一大扎成段都系讲嗰啲嘢，跟住先入正题。 email 啊嘛 ，email 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其实 荒谬啲 嘅，系啦，而家好多人咧佢哋都好怕呢种咁荒谬嘅方法，所以咧因为 email 佢哋喺个 mindset 就系 email 就等于要荒谬啦，咁于是乎我哋就用咗好多即系简单嘅通讯软件，咁嗰啲通讯软件咧佢哋觉得咦通讯软件我讲几句都 OK 喎，咁啊直接咧好 friend。 friend 嚟噶嘛。啊，鐘哥，啊，今日咧想交代啲嘢咧，就係同你一齊合作做啊咩咩咁，咁已經直接入正題啦，就唔會同你講一大扎嗰啲咁嘅嘢。所以可能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 email 咧已經係最唔重要，跟住咧就係簡單嘅通訊軟件啦，然後咧就係最重要就係電話啦咁樣。 呢個我諗都要睇翻對方嗰個本身嘅文化係點樣啦，即係有啲人係即係公司與公司之間係即係中意用 email， 即係 black and white 好正統咁樣留個底嘅。咁、 啊、 有啲就唔係嘅，咁啊睇翻對方平時會用啲咩，你都會跟嘅。 成日咧喺 office 嗰度出現一句説話，就係喺譬如 WhatsApp 咁啦，咁會講：喂，你轉頭補翻個 email 俾我喎。咁嗰個就因為要翻要留底啦。 你睇嗰啲特務片或者商業間諜片嗰啲咁樣咧，都係抄人哋個 email 裏邊有啲咩噶嘛，唔會話我抄下個 WhatsApp 裏邊有啲咩先，唔會噶嘛。 而家唔知會唔會你轉 咗？唔係因為你電話咧，成日可能好容易出現問題，冇曬啲嘢。喂，咁但係你哋用呢啲方法咧，有冇試過喺傳遞嘅時候，即係中間出現好多嘅誤會咧？就因為可能你寫得唔夠清楚，或者講得唔夠清楚， 呢個真係多。 最容易出意外或者叫做誤會嘅，一定係 WhatsApp 噶啦。 係 你用把口講。面對面講啊，有啲咩咪講清楚咯，你好即係一定會最全神嘅，咁即係或者視像有咩多，總之見到面嘅就會最全神啦。email 咧，因為寫得最詳細啊嘛，咁同埋最工整啊嘛，咁、所以你嗰度出甩漏嘅地方又會比較少嘅。 同埋而家懶嘅地方咧，係連用 WhatsApp 咧，啲人都係用嗰啲語音輸入啊，咁即係你撳住個掣，你用口講，跟住佢再幫你轉做文字，咁但係佢聽到你講嘅嘢，未必係你講嘅嘢， 你又唔會 double check 啊？ 係啦，跟住就會咁 send 咗出去咧，就會唔知道你講乜喎？ 我唔知點解咧，真係咁懶 double check 嘅咧，即係有陣時我自己都係噶，佢打咗一大扎嘢， 已經幫你慳咗。成分鐘嘅咧，你攞 成分鐘 秒嚟 check 都唔 check 咁。搞到有陣時候有幾隻字錯咗咧，成段文字唔同曬， 係噶係噶， 肉酸㗎咁樣。係尤其是係即係工作嘅嘢就唔係幾好，即係俾人知道你連打個 message 都懶嘅。 工作嗰啲我唔敢唔 check 嘅。 係啦，喂嗱，但係咁樣即係好多時咧，我哋用口講或者面對面咁講咧，都未必係最好嘅方法。佢咧就建議，即係如果我哋去到交低一啲信息，又或者直頭係可能叫做 present 啊。去讲一啲意念嘅时候，最好就加入一个视觉嘅表达方式， 咩叫 即系有声有色咁样去到描述嗰个信息咧，就令到对方能够更加吸收到你想讲嘅嘢啦。 明晒，即系例如讲咸鱼鸡粒炒饭点炒嘅，我唔系话俾你点炒， 我俾张相你睇， 炒埋俾你摆喺你眼前， 系或者 有声有色，有埋味添， 系。 明晒， 色香味俱全 啦。系啦啊！ 嗱，点解佢咁讲咧？因为根据呢个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研究沟通艺术显示啦，个人咧只能够记住佢听到嘅10%嘅嘢，即系可能我同你倾偈，即系一路讲，你讲完一段嘢，即系同你开个会咁啦，可能佢净系听到10%嘅啫。咁但係佢如果你俾佢閱讀嘅，即係有時你開會咪俾份 notes 你嘅嗰啲 minute 啊咁樣，咁佢就會閱讀到20%，即係都會讀到20%。 多咗一個媒介。 係啦，多咗少少，佢會可能你加埋眼睛去睇咧，咁你個腦袋就會記得好少少啦，有埋啲形象喺度。咁但係如果喺當中你係有啲畫像俾佢睇到，影像俾佢睇到，譬如你有個 PowerPoint 嘅，咁或者你播啲片嘅，再加上你有一啲實物俾佢一齊做嘅，即係可能有啲嘢攞上手，譬如啊，你冚下呢一個嘢，我哋新產品嚟嘅，你摸上手啊，或者你試下撳下個掣開下佢啊，咁樣，咁呢一樣嘢咧，佢就能夠將你個信息咧係收到80%咁多，所以咧佢就話，當你如果要去present 一啲嘢，或者想對方明白你一啲嘢咧，你一定要加埋呢個視覺效果落去。 咁啊，即係等於係做 present 咯，即係真係，等於上堂一樣啊。譬如上堂啲學生們啊，唔係 Zoom 堂啊，即係上課堂嘅時候咧，譬如老師講課，通常咧都會有一啲 PowerPoint 或者一啲文章。寫黑板上面，以前係寫黑板啦，寫啲字出嚟啦。跟住咧最興咧就畫一啲 chart 即係嗰啲圖表咧。咁因為你見到圖表就係唔係文字啊嘛。跟住你見到啲圖表，其實圖表上面指示嘅一啲內容，文字已經寫咗噶啦。佢都仲要俾多一張圖嚟睇噶。咁即係又要多，好似正話 Kitty 話齋咯，多一樣嘢咯，有圖像咯。然之後咧，講完曬之後。你計一次啊，即係叫你做多次，咁你就肯定記到80%。 係，因為成日都話咧，你點樣真係叫做學識咗，或者你明白咗一樣嘢咧，就係你吸收完之後咧， 你可以話翻俾人聽。 嗯， 咁你就真係明白啦。你聽完之後，哦，我明白，我明啊。喂，你講一次啊。 你講唔翻出嚟，即係唔知噶啦。 係啦。 但係睇嘅嘢咧，一定唔可以淨係文字，因為如果係文字嘅話咧，就會歸於第二個就是閱讀嗰樣嘢啦。所以呢一個咧，佢講緊視覺化咧，係真係有影有畫像去睇一啲嘢嘅。咁其實我覺得都未必淨係喺公司，即係你話要傳達一啲信息，等啲同事知道你講緊乜，所以要有畫像。其實平時你同屋企人講嘢啊，你叫佢買啲嘢，你都會即係 send 張相俾佢就穩陣啲啦。即係如果唔係啦，你可唔可以落去幫我買支頭抽啊咁樣？咁佢可能買咗支生抽翻嚟嘅喎。即係因為你講完之後，佢可能又未記得好多啊，唔知咩抽咧咁樣。 你叫佢買茄子買矮瓜都成日買錯啦。 會買咗咩？ 有時有啲矮瓜可能肥啲，有啲長啲㗎嘛。 係啦，即係有唔同品種啊嘛。咁所以靠呢啲影像。 驚咩啫？最後換嚟一句就係、是。你咁叻，自己去买啦，自己去买啊，就系咁样。 又系喎。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享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紧个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暴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正所谓物极必反，事物如果发展到太极端嘅话，反而咧就会从相反嘅方向转化，好似压力一样啊。少少嘅压力可能会成为动力，不过太大嘅压力就真系唔系人人能够应付得到噶。咁到底物极必反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锅就等于我，让我与锅再加上你，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不管你是神什么，又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捉摸，而好过捉摸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刚才讲到，如果所有东西都被逼到太极致的话，去到极端的时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所突破的，反而很多时事情就会从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Extremes meet Extremes meet Extreme 本身就是解作极端，而 meet M-E-E-T 即是遇上，而两个字合起埋一齐 ，extremes meet 就解作物极必反啦。记住啦，我哋做人做事都系一样，应该要取一个平衡，咁样无论系对于身同埋心，都系最健康、最正面嘅。希望大家都可以愈强越强，天天保持正能量。 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儿、Chantel 姚卓菲，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哦，机会话嚟又嚟啊，系咪先？ 有咩机会？ 喂，咁啊，先讲呢一样嘢先啦。两位美女有冇去修剪头发嘅习惯咧？喺过年之前 有嘅，但系今年未做啊。 我都未啊。不过我有经过开啲发型屋咧，好多人 系咯。 我琴日咧就剪头发， 嗯， 跟住咧超多人， 系 多到癫。平时咧一个好。 点解我觉得你剪完啲头发仲多咗咁样？好似 不嬲， 不嬲剪， 不嬲多啦， 多咩？ 成个广播度都知噶。 多咗啊，我 系咯， 咗， 我都觉得系， 多咗，多咗， 几好啊！你发型师， 佢系好嘅，如果唔系我唔会揾佢啦。重金礼聘， 系系系， 发量少嘅人咧，就真系要嘥钱揾个好嘅发型师。 越剪越多， 点 做到？ 好劲喎！ 系咯，你继续啊！ 唔好赞我个头， 系。 唔好再 focus 喺个头。 我哋两个系咁望住你个头之后， 你重金礼聘系要欣赏下嘅。咁点解你寻日去剪头发？ 佢原先好脾气噶个发型师， 原先 剪咗好多次都系好脾气啊。琴日真系火到嚟啊佢，因为咧要等啦，等一段时间，我费事喺嗰个barber shop 嗰度啊滞留啊嘛。咁我咪上翻自己架车嗰度，恰下又好，玩下手机又好咯。咁啊，假以时日到我咪差唔多上去啦。跟住一上到佢话。你迟咗半个钟啊！你知唔知后面有好多人等紧？佢未试过咁样闹我噶。 系系， 跟住咧，我真係覺得好慚愧啦。但其實我係唔想聚集喺咁多人嘅地方嗰度等候就、嗯，我個心係咁樣。跟住上去嘅時候我就剪啦，仲再吟多兩句咯。但我食曬，我冇反駁嘅。 通常唔好同佢拗啊呢啲時候，因為 佢 喺你手上， 係咯，佢都冇將佢嘅不滿發泄喺你個頭度啊。其实佢好专业， 冇错， 佢系好专业，我都系讲嗰句，我都话重金礼评啦。好啦，嗱呢啲下山三百字，嗱两位女拍档啦，喂染发方面咧、嗯，即系好多女士咧都会嗱，随年店长你会有白头发啦，系咪先？嗱好多时候都未必会真系喺嗰啲药房买盒嘢自己翻去染，会喺 salon 嗰度搞搞佢啦，一搞就搞三四个钟头。嗱有冇话今年兴啲咩颜色咧？嗱两位，我又好似听过咧，今年系。兴啲蓝蓝地灰灰地嘅颜色啦，唔、嗯、知道今年仲系咪兴？而你哋又够唔够胆喺新年嘅时候做一啲比较大改动嘅尝试咧？ 我又够胆嘅，但系咧就睇下嗰个改动会唔会系不能够磨灭嘅咯。 哦、 譬如我自己咧，其实咧一路都好想试下。即系挑战成个投票一次嘅、 哦， 但系我好惊咧，票完之后咧啲头发会甩晒啊，又或者系 白晒啊， 系啊，然之后我咪可以染啲浅啲嘅色系咯、哦，因为如果唔系 成个投票， 你有咩？ 我有试过啊， 我识你嘅时候 系咯，好似唔 觉， 唔系咁我咪票完之后唔想翻色噶嘛？ 喂，唔系票完唔想翻色啊，依家就 系 兴， 唔系啊，我以前啊， 哦、 你以前会成个投票，因为只要你染一啲比较浅色嘅嘢咧，你本身有投深色啊嘛，咁、 嗯、 你都要成个投票一次。你先上到一啲淺色嘅嘢、 啊啊， 或者一啲顏色 sharp 啲嘅嘢咧，你都要漂咗去噶嘛。咁嗰陣時我有試過，但我試過一次之後咧，我就冇再咁樣。 你係試咩淺灰啊？你係 少少灰灰地，跟住有兩執好似藍藍地咁樣啦，係、嗯、啊，好耐之前噶啦。咁同埋佢成個頭都係偏淺色嘅。咁但係好快你發現咧，又越洗又越淺。咁當然佢都有一啲即係護髮或者叫做鎖式嘅洗頭水俾你專用啦、嗯。但係我都覺得煩啊，因為你本身啲頭髮係深色啊嘛。一生少少出嚟咧，你又覺得好碍眼，咁、 嗯、 你又要再染，你又會覺得好傷喎。咁所以我自己又之後就冇再試過啲咁。 你今年搞唔搞啊？ 我唔搞啊，因為咧其實本身我自己做嘢都係即係簡單啲，會比較方便 啲 嘅，係啦，即係做嘢方面係好啲嘅。咁但係有時見到即係譬如我有時見到 Barbie 咧染少少紅色啊咁、樣，好似好靚，即係有啲亮點咁咧，我都會覺得啊，好似好吸引、啊。 我今年咧原先諗住整顏色嘅，真係。跟住咧，我谂一谂咧， 好似冇见过你整颜色乜滞。 一十旧时嘅头发少啦，依家头发多翻咧，想整啦。跟住咧，我身边嗰个咧就同我讲话：，你夜晚黑要报财经新闻。 哦， 佢话系，系，哇，好彩， 依家红， 如果唔系 红运当头， 系， 好似啲，因为好似啲中学生咧，旧时放完暑假未染发嘅， 要帮你喷翻黑佢啊嘛。 其实喷翻黑。你都系顶到一日半日啫嘛， 但你成日做咧就咪啦， 唔得啊，唔好搞呢啲嘢。 有 远 见有前瞻， 有冇想法啦？今年咧 我就学阿 Kitty 话斋咧，我都系唔搞啦。其实咧，因为如果唔系个疫情嘅话咧，我都会有兴趣即系预约咗一个冇咁多人嘅时间啦、或者即系啲闲日，因为你知道我闲日都可以去到噶嘛，有时咁我都会想试下做呢件事嘅。 你系想咩色噶？今年红色行 不行？我本身咧，其实咧我系有睇过，因为日本咧喺今年即系2022年嘅春季系兴。乜嘢咧？就 系 漂亮浸啊！ 系点啊？ 喺个刘海嘅底下嗰一浸咧，就漂咗做浅色；喺个刘海嘅上高嗰浸咧，就变翻做深色。咁、就有一个 layer 啦。 系咪即系 muff 啊？ muff 系短音啫， 系咩？ 唔系，佢系两浸咯，即系日本系下浸就系浅色漂嘅，上浸系正常嘅发色咁。 我即系搞， 我搞唔掂啊！我搞唔掂 啲人出嚟， 讲晒佢啊，讲晒发个名佢。 我心灵，我中意心 灵，搞唔掂。咁即系有谂过挑战呢一样嘢嘅，因为就算嗰个磨灭嘅印象就系，如果就算呢度下低嗰浸漂衰咗，最多染翻做深色啫，之后自己咁。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咧，如果要漂咧。尤其是你漂得咁複雜嘅話咧，係要坐好耐。 係啊， 我真係預計自己冇呢個等候嘅時間可以坐咁耐啦。 舊時咧都可以揭下雜誌， 嗯、 就依家咧你都唔知道做咩。 係啊，真係冇乜嘢好做，淨係自己可以玩手機咯。 但係玩手機咧，你都會玩到悶噶嘛。係 啦、 啊，而家有啲salon 都係有戲睇嘅咯。 係啊， 直頭你睇套戲，咦仲未搞掂 啊？ 我 睇完套戲先至叫你洗頭。 我好間搞笑啊！如果染髮嗰啲咧，你要等啦。佢话啊咁得闲，帮完 不如幫你收一收條尾啊咁樣。 有埋呢個服務啊？ 係啊， 唔係我哋嗰啲依家有啲男人嗰啲 barber shop 咧，好多嘢搞嘅，又剃鬚，又整眉啊，又整頭啊咁樣，跟住又叫你買好多 hair product 啊，咁總之你入一入去。好倒水咁倒啊！即係好似你係女士，譬如做 spa 或者修甲啊，即係整頭啊，咩 hair treatment 啊嗰啲咧，即係入去咧， 咁啊， 你真係用錢咧用得好誇張啊！同埋佢哋又知道咧，今年大家冇得去旅行咧，咁佢就會再貴啲咯啲嘢，係咪先？ 即係靚下自己啦。不過你咁講都係，以前咧我記得即係可能細個嗰陣時咧，啲大人去即係染頭髮咧，咪又係整好多個鐘嘅，或者電髮咧，有時佢真係。突然之間會即係包住個頭就走出去隔離買個下午茶餐啊！ 我試過， 或者走出去商場去個廁所咁樣。 我真係試過喎，包住個頭，即係嗰陣時係染髮咧。我話唔得啦，我真係好肚餓，你俾我出去買個飯得唔得？ 唔係你都係食飯啫。我見我有個叔食煙添啊！有陣時咧，有一段時間啲阿叔咪好中意電嗰啲攣攣嗰啲嘅，跟住佢喺門口喺度食煙咯，好搞笑喎！即係等阿叔食啲嘢先咁樣。 好 casual 大家，咁啊希望新年之前大家出翻個靚髮啦！ 紅運當頭，頭頭是道， 發財發到豬頭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深水埗嘅北河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北河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就系封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嘅一段北河街。咁另外葵涌咧，同样都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一段上角街仍然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常宜道对出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安秀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嘅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就想试下转换一下考到啦，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嘅原因系呢一个 program 嘅名吸引咗我。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九点零七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先讲环球嘅局势啦。俄罗斯同埋乌克兰咧战云密布啊，吓怕咗全球投资者啦。环球股市咧就爆股灾啦，更加推动咗咧恐慌指数啊急升。 美股咧一度重挫，但系咧去到中后段咧反复回稳，最后仲有得升添啊！上演咗咧大奇迹日，点样大奇迹法啊？道指曾经最多跌1115点，但系之后咧美市转升99点啊，来回咧成1000多点嘅升幅啊吓，咁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6点啊，大型嘅科技股全线受压之后喘定啊 ，Netflix 咧急跌超过10%之后啊吓，咁啊都跌幅收窄啦，亚马逊、Facebook 等等咧都有得升嘅，咁啊港股科技股睇嚟今日咧应该会有少少回升嘅势头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 发放正能量啊，突然间不记得要讲个题目发放正能量。为什么今天无端端讲这件事呢？有两个有因的。第一个就是因为挨年近晚，即是农历年尾了嘛，现在就来了新的一年，我们应该有些事要处理一下。另外一样就是最近见到小白间唔中都放负啊。 哦，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放负啊？ 为什么呢？ Kitty 讲得很啱。 没事啊。 怎样才有正能量？做运动。 是。 我这份做运动少了。 哦。 Kitty 是睿智的， 是多谢他拍台啊，他拍台啊， 激动啊嘛， 我想说你已经是我们五个里面 最多运动的那个来了， 你做这么多运动又是放负，我们不做运动反而没事，那 个人体质不同的嘛，意思就是这么说。 所以呢今天就想讲一下，究竟即是我在网上看到就说有几样东西你应该在年尾的时候呢戒咗佢，喺新嘅一年咧，俾一个新嘅自己出现，咁你就可以起码叫做啊，唔需要再挨穷啊。咁呢几个其实听完之后你都话，哎呀，我听过啦，其实系嘅，全部都系一啲老掉牙嘅一啲题目嚟嘅，但系都可以听一下。咁啊，有边几个坏习惯你应该要嗱嗱声戒咗佢？咁啊，第一样就系赌钱。 哦， 正路啊， 啱啊， 系啊，先唔好赌 九输啊，正所谓系咪先？ 逢赌。唔係逢到必贏，我想 講。你啊，逢到必贏， 係嘛？ 我想講長 賭 長 賭 必 輸， 係啊，同埋嗰啲咩輸錢皆因贏錢起啊， 同賭錢落海冇分別啊， 係 啦， 係啦，係啦。 咁就係因為咧，你都知啊，我成日話我入行啊，我入行最早期嘅時候咧，咁已經好多前輩同我哋講，喂，我哋做呢行咧，真係三更窮就五更富，你永遠唔知噶嘛。所以一定要好天收埋落雨柴。有兩樣嘢咧，你一定唔可以掂嘅。佢話點解啊？因為呢兩樣掂咗咧，你必定會傾家蕩產。 哦， 兩樣，第一毒品，第二賭博。 哦， 佢話呢兩樣咧，我哋千祈唔掂得，因為呢兩樣咧真係會攞你命嘅，同埋你會沉迷啊。咁即係呢個我記得好實嘅，即係一定唔可以接觸嘅，千祈唔好諗住你係僥倖嗰個。我試下先。之後我戒得佢咪得咯，或者我唔會上癮嘅。咁但係通常講呢句説話嘅人咧，最後就係沉淪得最交關。 係世事就係咁。 俾個 number 你， 係啊， 戒賭熱線。我冇記錯係1833183。 係就唔好啦。咁啊，記住戒賭，唔好從事賭博嘅嘢。好，第二樣嘢，如果你有啲叫做不良嘅生活習慣，戒咗佢。嗱，不良嘅生活習慣唔一定係，譬如話你中意財色酒氣，唔係，可能係你中意食一啲垃圾食物， 或者食宵夜，慢慢食 宵 夜， 係啦，又或者如果小白中意做運動嘅，我完全唔做運動，呢啲都係一啲不良嘅習慣。 做太多運動都係不良嘅習慣， 唔好過濃， 做到虛脱咁樣係 啊，咁所以要戒咗一啲你自己覺得係唔係咁好嘅壞不良習慣啦，食得健康啲啦，生活得好啲啦，好開心啲就得。咁另外当然呢就再落去呢就係、是、如果你而家仲未开始有储蓄嘅習慣呢、你要开始啦。因为月光族我哋听咗好多年啦，但係仍然如果你都係身处喺月光族里边嘅话呢，即係第一样嘢就係你储唔到钱囉。咁、永远都话囉，咁我冇辦法储到钱㗎。咁因为可能我洗费大。 係啦，我个仔洗费都大中哥。 咁所以就要由 靠封大利是啊！你想讲 两样嘢啫嘛，开源同埋节流咯。我再讲翻琴日定前日讲咗，今年一定系减 咗啦，系啊。 唔係即係開源同埋節流啊嘛。如果開到源，咁咪揾多啲咯。如果未有辦法開源咧，要慳啦， 就慳。 係啊，咁因為你一定要有個方程式，譬如話每個月我起碼要儲到30%-40%，即係你揾翻嚟嘅錢。咁你有一個慣常嘅儲錢習慣，你就可以好快離開一個叫做貧窮嘅界線㗎啦。 我之前咧有個朋友，佢真係攞本簿仔 mark 低嘅，即係佢用咗幾多錢，或者今日使咗幾多錢，使咗喺邊度咧？佢話真係幫到佢冇咁大使，係啦，因為佢 mark 低咗，可能翻去睇一睇，哇！今日使咗咁多錢， 係㗎，係 即係嚇一嚇自己。 同埋之前都講過啦，即係電子消費其實都係令到我哋大使嘅元兇之一。 係啊， 所以我成日都話以前我阿媽教我嘅方法咧，我都諗住嚟緊，因為我仔仔未開始攞零用錢啦。如果俾零用錢佢咧，佢都應該沿用呢個方法嘅，就係、是、每一日就算用幾多錢咧，買零食啊、搭車咩都好咧，一蚊幾毫咧都要寫低佢。然後到叫做月尾嘅時候咧，佢攞翻本簿俾我嘅，對翻條數啱啦，咁先可以再出下個月嘅零用錢咁樣。我細個係咁樣噶。所以成日出唔齊啲零用錢咯，好 記到而家， 記到而家係啊。 好，跟住嗰個咧，呢、這個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要有一個獎勵自己嘅習慣。 嗯， 如果你而家冇嘅話，要開始啊。咩叫做獎勵自己習慣呢？好簡單咯。如果你覺得嗰日係做咗啲嘢，你係有譬如我完成咗某一個項目，咁完成咗咪完成咗， 就獎自己食零食。 系啦，俾少少， 自己做翻啲坏习惯。 睇穿咗俾你， 咁咪啱咯。 想自己使钱又冇 咗，又冇咗钱， 想自己赌博咁。 当你奖励自己呢啲坏习惯嘅时候，咁下一步你咪要做翻嗰个循环咯，戒咗佢，咁你就会好啦。咁样嗱，点解有一个奖励自己呢？因为咧，人系需要一种奖励去成为一个原动力，推动自己行嘅。咁如果你经常都系我做咗就算，做咗就算。做完之後冇乜嘢回報嘅話咧，咁就唔係幾好啦。即係有陣時個回報唔一定係我要食一個大餐，又或者係我買幾兩金，唔需要咁大嘅。可能簡單如自己稱讚自己，或者買罐汽水俾自己，咁就 OK 噶啦。咁當然如果阿斯朗你就唔可以買罐汽水俾佢，佢就唔啱啦。 請佢飲水 咯，請佢飲水啦。 佢會推開，係 啊，推開 佢， 佢推開你嘅誠意。 好啦，咁另外一樣，如果你而家做緊嗰份工，你係覺得唔開心嘅話，你就要想究竟是不是应该继续做。如果你是决定继续做的话，你就要想怎样令到自己很开心做这份工。因为这个就是很简单。如果你做着来伸着来做，你永远就是一个放虎，而且你永远不会懂得向前行。因为你不断是在个轮回里面嘛。所以如果你觉得真的很不开心的，不妨辞咗佢。如果你觉得我冇办法辞呢份工嘅，因为我冇钱啊，搵唔到食啊，其他行业唔得噶，咁你就要谂办法开心地做呢份工啦。咁就唔好停留喺做住嚟呻嘅状态， 改变自己心态， 改变心态啦。吓，呢个正话讲咗啦，千祈唔好太过依赖电子消费。即系譬如签卡就系一个最最大嘅原因啦。因为签卡你仲要系咩？你是先使未來錢啊嘛，咁你譬如話電子消費，我可以即刻俾你，你都可能係即刻清咗啊， 即係可能係 debit 嘅一個 程 式啊，即係你起碼個户口有五百蚊，你就用500蚊， 但如果你而家信用卡，你可能使咗5000蚊嘅喎， 透支啊麻煩， 有分期付款咁樣， 咁啊呢個我哋好似個個都冇份嘅呢個好似， 冇啊， 嗱記住， 唔中意爭樣嘢， 係啊，我哋唔好即係譬如阿小白、阿芭比啊，下一代都唔好俾佢呢一個咁樣嘅信息啊，好啦，另外呢樣。唔交损友， 哦， 即系如果你最近识到啲损友，当然唔一定系，譬如话佢有啲好多不良嗜好嗰啲叫损友啊。我成日都讲，如果你识咗个朋友，佢经常系放负嘅，即系好似小白最近咁样啊，你都疏远离 效果嚟噶， 远离佢， 即系唔系讲小白，我近排咧有个朋友都不断放负咧。我都真係離遠咗佢好多， 係啊，佢傳染㗎啲放庫好奇怪㗎， 係啊，所以我都係啊，係時候要再執整下個朋友 check 朋友 list 裏邊啦， 嗱， 所以小白就啱啦，嗱，佢放庫啊嘛，佢咪要黐我哋多啲咯， 係啊， 因為我哋係正能量啊嘛，佢黐得我哋多，嗱，佢嘅人咧，睇下人又高咗，自信心翻曬， 係高咗咩？ 高咗啊， 考試都得100分啊， 高咗條頭髮，因為鼠起咗，咁 即係一定要唔好有咁多嘅壞朋友啊。身邊啊， 同埋唔好成日咧有個習慣就係唉聲嘆氣，即係我成日發覺有好多人有一日啲咩就唉咁樣。 唔好啊！你挨得多咧，即系啲運氣都差埋啊！ 啊，係㗎，係㗎， 唔知點解咁緊要，運氣都差埋 啊！好緊要㗎呢樣嘢，嚟緊新蒸頭喎，你仲要唉聲嘆氣，係咪先？ 好，另外呢個咧，嗱，我相信啊，我希望你哋冇，我自己有嘅拖延啊。即系啲嘢咧，诶，迟啲先啦，迟啲先啦。 你创作啊嘛，系啦，系啊，等灵感啊嘛。 创作 有乜呢个？ 唔系，创作系一个特别例子嚟嘅。 我仲揸你一集剧本，我知啦。 冇。 创作系可以拖延 嘅。我都未睇，慢慢。 嗱，因为拖延咧就系一个叫做你冇办法向前行嘅另一个绊脚石嚟噶嘛。你永远都喺度等，诶，迟啲先，迟啲先。一遲啲先咧就大件事嘅啦，因為越遲其實你再起動嘅能力咧就需要越多嘅。 係， 咁所以咧你到時覺得好辛苦，咁不如再遲啲啦。咁如是者，你原本可能一個月要做一件事，咁其實可能呢一件事咧。你一年都做唔晒。 呢个其实同减肥好似，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真系肥咗，即系影响健康，要控制翻体重咧。即系你喺嗰个临界点，你唔喺嗰一下去起动咧，跟住哇，你越嚟越肥，越嚟越攰嘅时候，你更加冇嗰个动力去做，更加辛苦。 所以有啲咩唔好拖，即刻清咗佢咁样。系啊，好啦，咁最后呢一样咧，嗱，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不过好多人做唔到嘅，唔接受别人的意见。 哦， 因为这个呢个咧好容易理解嘅，譬如话我哋做咗咁多年人咧，一定有自己嘅一种工作或者思考模式噶嘛。咁如果要我哋去听人哋知第一讲嘢咧，其实就真系有啲难度嘅。 系 呢个系真系有啲难度嘅。但系咧第一样嘢，你譬如你听到别人的意见，你第一样嘢就谂就系、是、啊，你点解会俾呢个意见呢？你讲嘅意见系咪真系意见先？即系我哋已经有一个质疑咗对方先啊嘛。而未必一定是照單全收的嘛。咁所以呢個又是一個好兩難的。咁當然呢又我成日都話你唔可以任何意見都聽的。因為有啲呢真係唔係意見㗎喎。 係啊係啊。 呢個又係一個好即係幾難處理。 有啲你一聽佢真係荒謬㗎嗰啲你梗係唔使理啦。 係啊， 我哋有智慧㗎嘛，自己識分別㗎嘛。 係啊。 有啲如果你真係聽落 ,ok 喎，喂，就算嗰個人你唔鍾意嘅，你聽完之後呢你更加要學。 嗱， 你連你嘅敵人嘅嘢都學埋，你仲唔勁？ 嗱，就係呢一度啦。咁但係就係小白正話講嗰啲嘢係啱，但係嗰把尺放喺邊度？即係點樣去衡量對方嘅意見係用到啊，定還是用唔到？呢個又要考自己嘅能力同埋自己嘅智慧。咁所以咧，即係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後咧，就記住啊，呢九樣嘢其實最低限度你做到三幾樣。我好相信你去咗新嘅一年苦年咧，咁你好多嘢都唔同咗啊！好，起碼我哋唔好拖延，起碼我哋有儲蓄嘅習慣，咁已經唔同曬噶啦。 就快舉行嘅北京冬季奧運會入面，越野滑雪雙追逐項目當中，運動員需要利用兩種嘅技術，傳統式同埋自由式去到完成比賽嘅。男子项目的赛程就是30公里，有两个15公里的赛段，而女子滑雪比赛的赛程就是15公里，有两个 7.5 公里的赛段。男子和女子运动员在比赛当中都需要利用越野滑雪方法入面的传统技术完成一个赛段，并且另一个赛段利用自由技术去完成。双追逐项目是一个集体出发的项目，所有的运动员在同一时间开始，在赛程过一半之后，运动员需要进行装备替换的。在北京冬季奥运会上面，其他基于传统技术的个人赛事还有男子15公里和女子10公里。自由式个人比赛项目就包括男子50公里和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这两项的比赛对所有参赛选手的耐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来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哥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谭小姐喺度，谭小姐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主持，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啊。 多谢啊。 系啊，咁我今日要想 send 个 message 俾一个机构同一个亲人听嘅。 系，请讲。 咁、个机构咧就系、九龙塘一间老人院。 系。 咁就系我爸爸2017年头已经去咗住噶啦。咁呢几年呢住到佢肥肥白白啦，咁啊都好精神好精灵啦，咁多谢嗰度啲医护人员啊姑娘啊即係照顾佢啦。咁同埋因为2020年嗰年呢佢哋搵咗去扮呢个圣诞老人同埋财神喎。 哦，因为肥肥白白係咪 其实佢係好瘦好瘦。 唔緊要加个枕头喺个肚腩嗰度。 類似啦，佢哋就真買啲細碼嘅衫俾佢著咁樣啦。咁原來俾佢扮完聖誕老人，即係2020年咧，咁2021年俾佢扮完財神咧，佢之後成年都好開心啊，個人都。 哦，咁啊真係一個福氣嚟嘅喎，幾好喎、 啊。咁、啊、因為佢都算精靈嘅托賴嘅，咁、所以我每次去探佢咧，都係可以打電話俾佢，叫佢即係喺定門口。咁好彩嗰度亦都個門咧係玻璃門，咁我哋就隔住玻璃。傾下偈啊，同佢 selfie 下，咁、每次同佢 selfie 咧，佢又擺好 pose 影相咯，好精興咯、 啊。啊，都好開心喎、啊！呢、這個真係唔錯啊嚇，咁、分享俾啲聽眾咧，你自己又可以將呢件事緊緊記住喺個腦入邊啦，正。 同埋都即係多謝佢哋照顧嘅，係啦。 嗯，特別係疫情期間啦、都好多人都好辛苦啊，大家都用一種新嘅生活模式咧，去到見啲親朋好友啊。 所以有少少題外話，就係話咧，好多人話呢幾年疫情去唔到旅行咧，其實我覺得去唔到旅行真係好小事，唔好成日講啦。因為疫情，我哋入唔到旅行院探爸爸，亦都唔可以帶佢出去飲下茶、食下雲吞麵咧。其實佢哋都好慘，所以俾人哋話去唔到旅行咧，其實係喺老人院嗰班老人家仲慘。 係啊，損失咗自己恆常習慣嘅一種生活咧，其實真係比冇得去旅行啊辛苦好多。 冇錯啊，咁我第二個要點唱咧，就係我妹夫。係。咁其實係我妹妹個老公啦，咁佢其實亦都佢唔年紀唔好大，五廿幾歲，但佢而家仍然喺間醫院度，ICU 都留咗差唔多兩個月啦。 係係係，咁啊需要多啲祝福啦。 係啊，都幾擔心，因為佢都做咗好多次手術，咁但係都即係叫做吊住條命，咁但係都未真正醒翻咯。咁希望佢即係可以大步攬過啊，快啲醒翻。咁我細妹就唔使咁擔心咯。 係，妹夫叫咩名啊？ 佢叫阿力。 阿力係啊，咁阿力加油啊嚇！晨光嘅聽眾都為你加油支持打氣啊！ 好啊，多謝你啊！ 係啊，咁啊有隻歌想點翻俾佢哋聽喎。 係，就係張美健嘅身體健康，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好啊，多謝你譚小姐，多謝你嘅電話。 多謝曬，拜拜，拜拜。 如若我患了傷風，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連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先嚟六点半啊吓， 冇错，咁啊今日晏昼六点半有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呢一个共融节目啊，咁啊今晚咧带大家玩一教大家玩一个游戏叫做卡巴迪啊，咁啊卡巴迪系咩嚟咧？就是、原来是一种南亚咧好热门嘅运动嚟嘅，几乎系每一个印巴裔嘅男孩子咧一个童年回忆。咁大概系玩乜嘅咧？即系好似我哋玩开嗰啲麻英捉鸡仔咁啊，但系分两组人玩嘅。但系你唔好以为好似细路仔玩泥沙咁， 即系唔使道具嘅， 系唔使道具嘅，但系有国际性嘅比赛噶，即系好认真要 book 个运动场玩嘅。咁啊呢一种。呢一種卡巴迪嘅遊戲咧，即係通常我哋好少接觸啦，因為都係印巴籍嘅朋友玩開啦。咁但係吸引到一位香港土生土長嘅華人老師阿羅旭光嘅興趣，點解呢？因為原來佢喺中學任教嘅，咁啊佢好多學生都係呢啲族群嘅人嚟嘅。咁啊，但係佢覺得咧推廣呢個運動咧，就可以即係推動到即係華人同埋印巴。瑞嘅朋友嘅共用，咁啊今晚一齐听一下呢个节目度点样讲啊、 嗯？哦，好，咁啊顺便欣赏下呢个卡巴迪啊，吓有啲咩嘢， 系啊，好似好好玩噶嘛。 系咯， 咁、嗯、再继续介绍下啦。去到今晚七点半啊，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啊，咁啊继续咧有呢个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仪咧。教大家即係帶大家去玩啲肥仔肥妹去玩下啲運動 keep fit 瘦身咁話啦。咁啊今晚咧請嚟甲現役甲一籃球員啊何以富咧教大家即係教個各位小朋友啊打籃球去 keep fit 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咧繼續有請嚟咧食物科學及營養學家咧教下啲家長一啲 tips 啊。通常小朋友咧即係運動之餘都要有均衡飲食噶嘛。但係小朋友好多時唔食正餐噶嘛。咁啊點搞咧？淨係食零食咧？咁啊今晚呢位營養學家咧就教大家咧點樣可以去設計下嗰個正餐，吸引下自己嘅仔女咧係唔好淨係食零食，要食個正餐咁話。 哦，好，咁啊睇睇啦，九點半鐘咧，終於唔使甩頭髮 啦， 係 冇錯啦，咁啊有另一個問題，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開個新病症新快腦啊，就係講呢個更年期啊，咁、哦、啊更年期即、就、係、是。各位女士都必經㗎啦，即係 男人都有 啦，女士都有嘅。 哦，咁我睇到資料，而家就話女士啦嚇。咁啊， 呢集啫。 今晚咧就特別請嚟咧一啲婦產科專科醫生啦、中醫啦同埋營養師啦，去解釋一下啦你更年期嘅成因同埋各種症狀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嗯，咁啊，另外十點鐘亦都有主食科學啦。咁、嗯、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嘅港台電視三十一啦。朝頭早唔該曬阿暢先，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葵涌村下葵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25名居民接受检测，其中发现5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60户，大约9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一個受限區域大窩口村富德樓的大約1695名居民接受檢測，發現1宗初步陽性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685户，大約30户冇人應門。至於深水埗北河街169至171號慶豐大廈，大約80名居民接受檢測，冇發現陽性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50户，大約10户冇人應門。本港昨日新增109宗確診，葵涌村累計確診和初陽個案有大約210宗。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葵涌村有很多人口活動或接觸，如果區內仍然有潛在爆發點而未找到隱性患者，應該將圍封區域劃得更大。至於是否需要延長圍封日數，當局要以科學數據衡量。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在第5波疫情正在上升軌道，相信個案會增加，政府要預視檢測能力是否足夠，如果能力未達標，不能夠否定要由外援包括國內的檢測人員協助。他又說，長遠來講是否仍然要達至清零，不單止涉及醫學問題，亦都包括政策和政治問題，認為如果要通關，國內採取動態清零，本港很難有其他政策。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新冠疫苗第一剂接种率达到78%，但长者接种率偏低。长者及残疾人士院友第一针接种率只有20%，情况并不理想。若果出现院舍爆发，后果不堪设想。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昨晚同相关政府部门、资助和私营院舍营运者代表、院舍巡诊医疗机构代表和医生等开会，商讨如何进一步推高院友接种率。多名同代表提出多项的建议，包括厘定进取，的接种政策和要求，用行政手段推动接种，扩大疫苗气泡的适用范围，优化计划流程等等。政府将会积极研究，期望短期内推出政策措施。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个案有18宗，其中新疆6宗、北京5宗、河南3宗、河北2宗、天津同上海各1宗。新增43宗无症状感染个案，18宗本土个案当中，16宗都在新疆、北京同辽宁各有1宗。内地至今一共有105705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98400多人康复出院。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农历新年假期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327点，跌328点，成交金额9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9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5点，跌5.1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4元，跌5.4；阿里巴巴117.2，跌0.9；美团227.4，跌5.4；赤子城科技3.83，跌3.9。京东集团280元，跌9.2；友邦保险86.55，跌0.5；比亚迪股份250.6，跌0.6；中国平安64.05，跌0.4；中远海控13.7；盈富基金系24.46，系跌3.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6，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15，加元1.264，人民币6.326。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05点，跌483点。港金现价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61美元，卖出1,842.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返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仍然需要封闭，就係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嘅上角街仍然係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深水埗北河街嘅强制检测就已经完成咗，北河街介乎元州街同埋福荣街之间全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倾尽所有去做好每件事，用心专注就是力量。相信自己呢份信念，传承落去。困难唔会令我哋却步，坚持前进是唯一嘅方向。ICAC 都有同样要坚守嘅价值，守护廉洁香港，坚决反贪，从未改变。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4月3号见证乐坛新时代，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蝴蝶结热潮。每个人各有专长，有啲嘢你会识多啲，有啲嘢你可能完全冇体会。今日讲下我嘅弱项潮流。如果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时装达人，走在时代尖端，讲出嚟都笑死你啦。晨光第一线嘅拍档每日见到我，都知道我嘅着衫品味有几咁好噶啦。我对服装潮流敏感程度真系低到一个极点。为了改善自己，所以对潮流的嘢我特别留意的。早两日在网上看到一个关于潮流的讨论，话说日本有电视台的一个晨间节目做了一个潮流探讨，到底2022年潮流之物兴啲乜呢？原来是蝴蝶结。这个节目还派了记者在星期六的潮人之地元宿看一看，仅仅一个钟就见到身上有蝴蝶结饰物的女性差不多成60多人。其中一位少女还说，如果少了蝴蝶结就好像身上缺少了一些东西。另外一位更厉害，由头到脚都有蝴蝶饰物，包括头巾、衣服、穿的鞋还有对袜。蝴蝶结用不同形式出现在少女身上，哪个角度你都看得到。由上年开始，卖蝴蝶结的店铺总数增长超过4倍。这些蝴蝶结还有巨大化倾向，即是有那么大得那么大，例如绑在头上的蝴蝶丝带直头大过你的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喜欢蝴蝶结呢？因为容易衬衫，觉得可爱。大的蝴蝶结还会令到自己看落苗条一些。无论人又好，卡通公仔都好，有个蝴蝶结之后真的好像可爱一些。你是不是其中之一呢？望一望身上是不是都是有这么多蝴蝶先。追逐潮流无可厚非，年轻时候必定喜欢跟着潮流行，你不跟着行，其他人会觉得你 out 的，即是不属于这个年代的人。所以当有人一窝蜂喜欢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个人，一点都不出奇。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一个年代特定的潮流指标，有些人如果觉得不喜欢，就会不屑那些喜欢的人，为什么会追捧这个潮流，甚至乎带点鄙视的角度。我好怕这些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见阿欧今日咁开心。呢、這个贺年食品啊，啱你啊！ 好彩咩啊？ 黄金鲍鱼 V 型反弹啊！ 咩啊？ 美股 喂啊！而家唔系讲股市啊，讲食嘢啊。不过你啊赚咗钱就可以食呢个黄金鲍鱼啦，啱唔啱先？ 点整？ 仲可以请我哋食添啊！ 请你食鲍鱼 系啦，非常简单啦。平时咧，即系你食嗰啲黄金鲜鱿啊、黄金虾啊，食得多啦。咁其实咧都可以摆落鲍鱼个做法嗰度嘅。 呢个我食过，喺一间攞咗车胎人美食嘅西贡一间海鲜酒家。嗰海鲜酒家就最强嘅一味餸就系呢、這个黄金酥炸鲍鱼。 系呢、這个其实好正嘅。咁但系原来嗰步骤咧亦都唔算好多。咁不过有啲小撇步啫，大家可以留意点样可以做得成功啲咧。咁我当大家预八隻鲍鱼啦。咁咸蛋黄咧，我就买六隻。咁要少少油、牛油同埋葱花咧，个材料就好简单嘅啫。首先咧就煲热一锅水，咁大火咧就烚鲍鱼，烚佢大概四分钟之后捞起，跟住咧就放落冰水嗰度过一个冷河先。跟住咧你就可以起咗鲍鱼肉出嚟，咁啊搣走嗰啲污糟嘢啊、内脏啊，顺便咧就一路冲水，一路就用牙刷咧就擦干净佢个边啦。好啦，咁点样做嗰个咸蛋黄浆呢？咁你就将个咸蛋黄咧用大火蒸佢15分钟先，趁住佢热，即系蒸到佢热咗嘅时候咧，就压成蓉，就唔好冻咗先压。如果唔系咧，你就压得唔烂，同埋会一粒粒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要点。 明白。 系啦，大火蒸佢15分钟就。跟手就将佢压成蓉，咁好啦，跟住烧热个锅咧就落啲油啦，落少少牛油啦，跟住咧就用细火去煮溶嗰啲牛油，就加埋头先压溶咗个咸蛋黄落去，一路煮，咁你加热慢慢加热咧，你会见到佢好似起咗少少泡咁样嘅，跟住就可以将你头先咧烚咗个鲍鱼咧回一回锅。系啦，兜匀佢。 呢啲我唔得，搞唔掂。回锅呢啲好技巧啊，对 其实 唔 系，即系摆翻落去兜一兜匀佢啫。系啦，系啦，再加翻热少少高 个 名，系啦，系啦，跟住咧就 走一走油啊嗰啲咧，你知切嗰啲中菜嗰啲咧，嗰下嘢飞飞水啊， 唔好俾个名吓亲。系 嗰啲好似好霹雳咁。 好，咁我换个讲法，跟住咧将你头先烚好嘅鲍鱼放翻落去，系啦，咁啊搞捞匀佢啦，令到每一只鲍鱼咧都染到呢一个咸蛋黄浆。咁跟住。上碟，然后撒啲葱花咧，其实咁样就搞掂噶啦。咁呢个黄金鲍鱼好啱咧，新年嘅时候食啦。嗱，意头又好，颜色又靓又矜贵，系咪？又仲可以。如果你话我真系好懒啊，我唔想又洗鲍鱼啊，又剩，其实你可以用罐头包都得。 系咪真系得噶？ 咁， 但因为你罐头包本身已经浸咗喺嗰啲芡嗰啲嗰度好耐咧，有阵时你。搞唔掂嗱，就算強如鹹蛋咧咁 strong 嘅味道啦，即係鹹鹹香香啦，佢未必可以啊，即係蓋得過佢嗰、那個。即係 佢好似蠔油咁嘅味係咪？ 我自己麻麻地過一陣嘢。 係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真係有要求嘅話，當然梗係自己買鮑魚去洗乾淨、去內臟啦。咁頭先講第二個要點就係唔好凍咗先去壓嗰啲鹹蛋黃啦，要蒸熟咗、蒸熱咗咧就壓碎佢啦。咁同埋咧都要相當嘅油量咧，嗰、那個鹹蛋黃先會容易咧炒到去起泡，掛到喺嗰個鮑魚上邊嘅。系啦，咁呢一个就系一啲要点，大家试下新年嘅时候会唔会整啦？ 系改翻个菜名，叫做荷包有黄金。 好啊， 好。 林慧的享乐时代。 往日咧农历新年好多人就会去旅行啦，咁今年咧就多咗人咧可能会选择留喺屋留喺屋企，或者系留喺香港嘅一啲本地酒店咧，就有几日嘅 staycation 啦，因为始终都系叫做几日嘅连续嘅假期啦。咁啊问下你哋啦，有冇留意咧啲酒店里面嘅某啲陈设嘅特别用途咧？嗱，我问一个最简单嘅入门问题先。问题一就系点解酒店嘅床上面会有咁多个枕头咧？ 有冇谂过呢？ 预备， 你跌咗一个落地， 又攞第二个。有啲人中意挨住喺床边睇电视，系咪？有啲人个枕头咪薄咯， 坐喺度咁样。 同埋有啲人中意晾起个脚嚟瞓觉咁。 或者有啲人好似阿 Kitty 之前讲嗰个咩？枕头大赛啊，攞嚟打嘅， 即系呢啲画面成日喺电视嗰啲桥段都出现咧，所以大家就有呢个谂法。其实咧，佢系真系为咗适应啲人唔同嘅睡姿啦，同埋唔同嘅枕头嘅厚同埋薄嘅中意嘅啲习惯嘅，又或者个软硬度啊。因为你有发觉，如果你叠加咗两个枕头咧，你就可以将佢个软硬度都有所改变嘅。 所以咧，即系我都够胆讲，我相信好多人同我有同感。 系点咧？ 我未瞓过。一间酒店个枕头是舒服的。 哦，咁啊系啊，我都觉得是 啊。 系 啊，因为通常 佢俾几多你都冇用。 佢要适应所有人的喜好啊嘛。咁适应所有人喜好，即系冇一个人适应咯。 嗯， 所以大家都是觉得 不可能都有嘅，有一个人可能个屋企就系用紧佢嗰个枕头咧，咁咪 OK 咯。 所以啲人去旅行咧，有阵时候系要带私家枕头出 去。系啊，系啊，系啊，都有啊。 或者会自己带多个颈枕咧，有啲人系咁啊，有时真系顶唔顺咧，搞唔掂佢嗰个枕头啦。我见我有个 friend 咧系咁样噶，系自己笠埋嗰个即系飞机上面嗰啲咧，嗰啲颈枕咧嚟瞓咯， 会舒服啲添啊。 系啊，佢话会晾晾条颈就唔会咁觉得嗰个枕头嘅软硬度唔适合佢自己咯。咁呢一个系其一啦。好啦，大家有冇留意咧？一入去酒店房嘅时候咧，点解个床嗰度咧嗰啲被通常系摄晒入去个床褥嘅底下咧？即 系 两边啊，佢会摄晒入去噶嘛？ 哦，系啊，系啊，好烦嘅。 话俾你听，佢执咗床啊，系咪啲有啲 系啊，呢个系话俾你听，嗱，我做咗嘢噶。 但我试过去过一间酒店咧，系咧，佢冇摄去侧边咯，即系执咗房之后，所以我分辨唔到咯。即系你通常第一日入去嘅时候咧，未开始住嘅时候咧，就所有嘢都好企理啦。床又有床冚啊，跟住又摄晒落去嗰个嘅床褥下低啦，即系所有嘢都好似哇好整齐，全部都即系井井有条。但系咧，我试过住过一间酒店。就是其他啲人嘅房咧，执完之后咧，真系有摄翻落去床下底嘅。但系我咧，嗰张床咧零零舍舍咧，系冇将嗰个被咧摄翻落去个床。 睇人噶系嘛，佢哋。 咁你有冇叫佢即刻换房啊？ 跟住我就谂紧，点解咁奇怪嘅？ 你嗰间房一定咩啊？ 系咩啊？ 一定咩啊？ 咩啊？咩啊？ 有嘢 啊！做漏嘢，做漏嘢， 做漏嘢。 咁做漏嘢，叫佢嚟做翻啦，又唔使换房。 有冇睇到嗰本圣经？ 打开咗啊！ 唔好搞翻埋佢啊！ 都系唔好乱咁搞人哋啲嘢。 系啱啊！ 即系吓，自己住自己就 OK 啦。 我都系，我依家入去酒店房，我成日都敲门先啊，又开下啲水。 我都系啊，揿下钟啊，敲下 门 啊。 冇嘢嘅， 系啊， 惊啊！清洁阿姐里边仲执紧房， 系啊，费事啦。有时系咪先好尴尬噶嘛？佢仲执紧嘢嘅时候，咁啊睇下入边系咪真系 OK 啦。咁啊吉房嚟嘅，咁因为我有试过咧派过一张酒店房卡咧。我讲真咧就系，咁佢系用嗰啲新嘅电脑卡噶嘛，咁佢就声称话咧佢系即系唔系话跟房嘅 number 嘅，而系每一次咧都由个电脑发放一个新嘅 key 曲落去嗰张卡嗰度拍落去嘛。我试过我拍卡嗰一下，入边嗰个人系未走噶咯。 真系噶？ 系啊。 咁佢有冇着衫啊？ 有，佢拖晒箧，执好晒嘢噶啦，只不过佢真系未离开嗰间房咯。 我以为有啲性感嘅桥段会发生添， 冇咯。然后我就觉得，咁搞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行翻出嚟。 男定女啊？入边嗰个 男士嚟嘅。 你系咪咁样识你老公噶？ 唔系咯。No no no， 正咁样谂到啲画面， 估下冇罪嘅 大导演有冇想法？ 系咪啊？可以攞呢条 摆落去你嗰个作品嗰度， 冇咁样谂啦。即系永远觉得整水喉上嚟整水喉嘅时候咧，嗰个屋主一定系女人， 同埋个水喉一定系整唔到嘅，要湿晒嘅， 一定要爆嘅。系啦，个女主人必定系着白恤衫嘅，冇咁巧噶。 巨王仲要每次上嚟嗰都系好大只，着背心嘅， 冇可能啊！ 如果我哋呢度已经可以写到一集。 你两样嘢嚟嘅，你讲个水喉佬，嗰个系渠王，渠王通渠，水喉佬整水喉， 都系嗰啲啦， 即系坏晒咯。 你睇错咗， 咪成个厕所都塞咗嘛， 所以坏晒嘛， 崩坏晒你哋啲厕所，崩坏晒，唔要得，唔得。好，讲翻你嗰个先。 好啦，喂，第三样嘢就系，咁有冇谂过点解嗰个床褥上面通常都会有一块靓靓有花纹嘅？而家啲酒店通常就 系， 会有一块窄窄长长嘅嗰啲叫做咩咧？床巾啊？ 而家仲有咩？而家 有啊，好多都有喎、啊。 我好少见喎、啊，反而呢个我好少见、 啊。系啊，就会铺喺个床嘅上面。 诶、欸，我估到，因为如果白赖晒咧，唔好睇啊，意头唔好啊，所以有啲色彩嘅，通常喺床尾噶嘛，咁、样扮过去咧，即系你望落去嘅观感会好啲，高级啲咯、 哦。会唔会又系因为惊诶啲执房嘅同事冇执得咁好嘅？ 即系硬系要整多样嘢。 咁啊，有一样嘢咧就喺度诶染染痒痒，色彩缤纷。你知如果你真系纯白色，你有条头发都睇到噶嘛？ 哦，搵啲嘢遮下冇咁 薄。冇错啦， 咁啲床单用黑色。 系咯系咯，唔系黑色其实都好显嘅。 所以咪用咗嗰个色彩缤纷嗰个嘢冚咗落去先咯。 唔系，咁另外国人有啲唔系黑头发噶嘛？ 系 咪先？可能佢啲有颜色。 所以嗰度嘢色彩缤纷。 系咯， 我未试过 彩色 外国人间房，我未试过入。 但你知道外国人唔系黑头发噶嘛？有啲 喂，叫你入外国人间房啊嘛？ 我唔知啊嘛，你见多识广中国，我未入过外国人。 我开股等 Barbie 开股。 其实咧，嗱呢一个咧就系欧美文化，因为亚洲人咧比较少接触呢样嘢嘅，都可能少啲呢个习惯。因为我哋可能亚洲人咧都中意系一入房或者系会换咗对拖鞋先啦，就算唔系赤脚行都吓，都唔鼓励大家喺酒店房赤脚行啊。即系最好都系自备或者系佢有啲拖鞋可以用啦。咁但系咧，外国人咧，即系欧洲人咧，系好中意着埋对鞋上床噶。系啊， 系睇啲电影都系， 系啊，我睇到我唔明噶，其实 心急啊佢哋， 唔止上床，佢喺着住对鞋喺屋企行嚟行去，我已经觉得好污糟咯， 冇错啦。咁所以嗰块床巾咧就系攞嚟垫住对鞋嘅。 哎呀，下次一嘢飞走佢先， 冇错， 好污糟， 好污糟。 我硬系觉得洗极都污糟，甚至乎我硬系觉得唔知有冇洗咧，应该有嘅。 样浪样嘅啫，可能 系咯。咁所以即系大家知道咗呢样嘢咧，咁啊格外小心啦。即系入到去即系。所有的消毒设施都要做得好啲啦，同埋尽量自己自备一啲即系私人物品啊，或者要贴身用嘅嘢自己带去咯。 系啊，我通常都会攞件 T 恤咧笠住佢嗰个枕头， 系啦， 即系攞自己件 T 恤。 通常都攞埋吸尘，因为吸一吸先噶，我都。 哇，咁你唔好食 T 恤。 我之前喺嗰度做一年先啊，洗干净间房先自己住咁样， 俾你浴缸啊， 去咗建工先啊。 系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